欢迎大家又来到怒汉推歌啊！今天我就多了个新拍档，就是杨师傅。 大家好，大家好。 咁大家都知道啦，周老板就系积极准备，我唔知道交表未啊，就参加今届立法会选举啦。 唔知喎， 就挑战啊马逢现任啊马逢国嗰个岗位啊。我唔知交表，唔知交表未，因为呢个主要好忙，都冇时间联络佢。 唔系、啊，讲下讲下，系咪要讲晒其他候选人噶？ 一讲要讲晒咁复杂，哇！我未背晒，咁咪做下次做功课先讲啦。 唔系，有咩事揾阿 Terry 啊，冤有头债有主。 系揾我得啦，咁啊今日就系好唔该晒揾阿杨师傅嚟助阵。 系唔好客气，唔好客 气。咁啊，啱啱听过呢首歌就嚟自呢个1983年 YMO 嘅一首《你使我心跳加速》。咁啊，点解拣呢只歌咧？呢只歌就系讲夏天啊，去海滩啊玩。咁今日就大暑，真系热到哇！真係好辛苦，又矮又 清。 其實好，唯一嘅好在清，就啦，即係叫做主要好彩就係個青天嘅，係 啊， 好過矮嘅焗嗰啲。咁啊，即係呢個係我呢啲係我伴我成長年代聽歌，即係啲係引玉，我開始聽歌鋪引嗰啲年代嘅作品嚟嘅，即係82、83年嘅年代嗰啲。 哦，幾廿年啦，咁又 咁啊，幾廿年㗎啦，好快幾廿年㗎啦。 我都係差唔多嗰啲時候開始聽歌啦，不過就未必係聽日本歌先啦。 咪嗰陣時就我，因為我細個都要睇日本啲。漫畫都要睇啲鐵甲萬能俠啊、夢超人嗰啲，我哋比較接觸就係日本文化嘢啦。咁樣聽歌，即係嗰陣時，因為80年代啱啱即係80年代初讀書時咁，即係咁嗰陣年代好多嘢聽。咁我就主攻日本嘢，咁啲同學就會聽英文嘢，即係譬如佢哋會聽啊 Duran Duran 啊，啲 Bowie 啲 英國嘢啊， 交換碟聽嚟錄啦。我就主攻日本科，喂，即係嗰陣時亦都唔係多零用錢，哇！嗰啲科科聽曬買碟都好係嘢嘅， 買帶都好貴喂。 但係嗰陣時已經係有啲都話買唔即係冇咁多錢。買啲就去隨便，即係嗰啲街口嗰啲，隨便唔係佢幫我揼啊！即係一餅帶入邊，喂十手掌先夠玩嗰啲啦， 已經 玩嗰啲啦，係啊，幾好噶！當即係最早期嘅 playlist 嗰啲幾好噶，譬如當期最 hit 嗰啲歌，咁有啲我買唔到咁多，喂咁咪你輯咯，譬如通常就90分鐘嘅，90分鐘打咁咪輯咁幾廿隻歌，跟住就唔知幾多錢。即係當然呢、這個其實後來我跟我後來瞭解翻，嗱喺跟好似有少少係呢個版權問題係唔合法嘅， 絕對 係 有。 哦，其實唔係呢個版權法講緊即係柴外話就係、是。幾荒謬下，原來聽講係你屋企如果即係錄電視節目又好咩，你撳著個掣錄影機錄嗰下，你已經係犯法噶。其實嗰個法例好似 係呢啲咩例邊個寫嘅咧？嗰啲人有冇讀過法律嘅咧？ 即係除非你屋企人真係舉報你，喂，我個仔今日頭先撳著錄低咗電視台邊個節目，咁就係其實大家就唔會講出去一聽啦。但係根據嗰個法例講個精神，你撳著係嗰下已經係一個。 問題是執行不到的法律是不應該立的嘛、 啊、就是那些其實擾民的就是這些都很好笑就是那時以前就是即係大家啲都好街坊式嘅小店，咁冇啦，唱片鋪即係已經。我住長沙灣嗰邊，咁、 okay. 都附近仲有一個即係樓梯底式嘅街坊嘅唱片鋪，佢賣啲好粵曲嘢多啦，同埋我都見到有好多應該都係翻版嘅嚟嘅，係啦。但我呢輪都唔知仲係咩，即係我見到就係、是、哇，其實以前細個。即係你住的地方多咗附近，緊有一間唱片鋪阻緊噶嘛？ 係。 而家 唔同咗，而家呢個唔同咗。 首先街坊啲冇曬啦，就算香港嘅大嘅唱片連鎖店都裏邊變咗已經係雜貨鋪咁樣啦，已經。H 記唔知道最近有冇去過？即係 呢幾年 冇去 啦， 即係我以前就唔中意 H 記，講我就中意 Tower Records 嘅，即係啲貨正到 都， 就因為正就咪執咗。因為佢啲 buyer 即係賣好嘢啊嘛，咁你即係嗰啲又唔一定好主流嘅嘢啦，咁嗰啲就咁喺香港執咗啫，咁喺外國 Tower Records， 可能中間都聽講有一輪嘅經濟都有問題，好似有財團幫咗手救咗嘅。 好像是 咁我就成日去日本，咁我哋日本就淨係 Tower Records 買碟嘅啫。 嗯， 即真係有時候會買到一啲比較難買到嘅嘢啦。 以前佢喺銅鑼灣有嘅時候，我哋成日買到一啲咧好冷門嘅、 哎， 即我買古啲音樂碟多 啊， 買到啲好冷門嘅 古典嘢都有。 有 嗰時就買 Rock section 好正， 都正。 嗰個 section 好正。不過呢個係回憶嚟嘅。 回憶啦，即係嗰陣時喺時代廣場，即係 Tower Records 嗰陣時開係哇。好開心，差唔多隔日都要佢去嘅，每上都差唔多10買到嘢嘅， 咁啊大鑊啦！ 即係大鑊㗎，嗰陣時買即係買到窮㗎，我 去親都跌錢， 都跌錢咁又唔係，即係佢唯一就因為有嗰陣時佢有啲款係有啲碟啊，即係香港買唔到啊，即係嗰個年代又未興。日版有時候有啲artist 佢唔會入，即係你始終嗰個年代又未喺 Amazon 買嘢，講緊呢個90年代尾嗰年代，咁就即係我哋再講就我講80年代，我開始讀書的時候就係嗰個年代就好多唱片鋪，真係嗰時翻學就要揾個嘢要啲乜收埋啲版，拎翻學校嗰時候唔係好俾嘅， 個袋好大嘅喎， 係啦， 唔俾拎唱片啊！呢啲學校又係黐線， 係啊， 真係。 唔俾拎唱片，即係覺得嗰啲唔關事。我覺得我嗰陣時我就比較衰嘅，我包書，我嗰陣時買啲偶像雜誌咧，就我唔記得揾好似三元順子嘅泳衣，照包書面就俾衫又搣咗出嚟。 你唔係環保咩？ 即係先生話，即係包書就唔可以用呢啲，咁同可能因為泳衣照啦，即係可能即係只學校就唔好容許呢啲事咧。 我試過喺，不過唔係讀中學，讀大學嗰陣時喺門自己嘅門口貼咗張海報。好似係 political 嘅，即係政治啊，釋放夕陽定乜鬼？居然咧夠膽死！我嗰陣時係職員嚟嘅，唔係學生喎。 嚇！ 唔同我講啊，有個阿蟬，即係嗰啲管工幫我搣咗我張 poster， 跟住走嚟同我講話：你唔掂得 poster 咁樣我 咩叫唔 咩叫唔？我話咩唔掂得啊？邊個話唔准掂啊？唔准掂乜啦？我掂張就係掂張泳裝大海報出嚟，跟住冇人夠膽搣啦。 即係嗰啲係大家讓眼啫。咁啊，主要頭先今日咁即係咁熱。但我就發覺今天有啲我睇咗一段新聞就有啲覺得好涼薄嘅感覺。咁今日點解咧？今日就係阿海事處嘅處長阿鄭美思出嚟，即係之前即係海南 調查，南丫島海南 係啦，啱啱好膽就即係就話就海事處好多好多嘢嘅，即係改善嗰個進程係好唔理想，所以咁啊啦，即係都幾嚴厲嘅措施。 嗯， 即係今日佢出嚟好似有啲報告佢似交代啦。我覺得佢個講嘢嘅態度好輕佻，即係對於我嚟講，即係我啲不計一次喺節目度講就係，即係對於我嚟講，每年嘅國慶咧。即係自從有南丫海牙事件之後咧，就唔應該繼續放煙花。咁唔緊有咩值得慶祝乜？以至到而家都仲有好多應該要落，即係要受譴責嘅人冇事啦。 嗰個公道啊，未得翻咗出嚟啊！你而家告咗一個，喂，嗰個係非常之唔好彩嘅人。 咁啊，今日有即係有講，仲而家仲講緊啊研究緊，係咪咧？只啊大人細路仔都著到個嘅救生衣。 改條例話，隔出隻船都要有救生，唔係一個乘客一件救生衣。 係啦，咁佢所以就要啊諗一樣就係大人細路仔都著到呢啲。喂，你咁搞咗咁多年， 你不如首先發明對襪係大人細路仔都著到啊！ 咁我之前我自己都有思想過，我都相信喺外國。是會有，因為有時候可能你飛機都好，飛機都係得隻救生衣嘅啫嘛。咁咪攞錢買，政府唔係冇錢，政府冇錢咩？ 唔係細路仔係分開嘅， 係咩？ 救 生衣係咩？ 佢叫你問 flight attendant 攞嘅。 大家嚟次飛機有事仲問 flight attendant 攞？ 冇錯，所以我都係救緊命咯。 係咩？原來真係我以為同一件笠上去嘅就唔係。 我真係有聽曬，我以前 你好認真喎、 啊，我真係聽曬。 我想 機，唔係因為我怕死， 我一就瞓覺。即係一就瞓覺，一就聽歌，我真係冇聽過。 我怕死， 我就知道我大口而家下邊掹出咯。 唔係有時個空姐靚嘅，我會望。 呢啲就當然上咗 scan 咗先啦，大家明係咩？即係哦，咁我又即係咁，我收翻係有分嘅。 佢話係你即係細路仔，譬如你 BB 咁，你叫你佢話你問 flight attendant 攞。 哦，咁樣哦，咁啊怪錯咗。 所以係冇 one size fit all 嘅。 未有嘅咁，係咯，我都明，因為你其實你嗰件嘢笠上去，其實你太瘦咗，你點笠你都會鬆㗎啦。 會跣咗出嚟咯。 咁即係今日有講嘅，即係譬如話改善咗咩雷達系統啊嘛，即係話啊，咁全世界都唔會有一樣嘢 detect 到，即係。啊！砰一聲，防止撞。喂，佢成個 presentation 係好輕佻，即係你，因為而家係 其實佢仲出嚟就講咧，呢單嘢做乜咧？ 唔係，咁係要跟進嘅，啱交代個進程咯。 因為嗰單嘢最大鑊，唔係啊，冇救生衣啊，係點解嗰隻船係唔啱規格㗎？係 啦，係啦，咁當然隔水倉嗰啲隔好多啦。咁佢就係即係跟進翻呢啲嘢嘅時候，就係大家都明白，喂，我夠資使你講冇一個咁嘅雷達或者偵察系統係會提升，係會撞啦。即係覺得佢 presentation 出嚟好輕佻。 佢應該問米啊，應該問米揾師傅上嚟問。 係啦，即係我覺得成日覺得好多單嘢，政府官員對於一啲好大件，即係其實都叫幾悲情嘅事出嚟嘅 presentation 都係好個樣，即係一就好輕佻，一就係好似好不滿，即係譬如鉛水事件當日成扎官出曬嚟，個個啲樣係好似覺得我出嚟係俾你受把，唔覺得係你哋，因為你係問責你出嚟交代件事應份，即係都話上次之前講啦，阿成大冧天花，阿吳克儉出嚟就話，唉。本來星期六放假，收單咪大鑊，乜乜，即係你唔覺得人個表現真係好輕佻？你官，你實質係政府係對一啲嚴重嘅事態，你出嚟嘅態度唔應該咁樣啊嘛？ 佢係有責任要出嚟啊嘛？咩放假咩即係講呢啲嘢，即係唔係當然啦？佢份人比較乞人憎，就更加拉嘢啦。 係啦，即係問題就係今日啊，即係我本身我就唔識啊鄭美思，我唔知佢係即係咩人啊？佢現任嘅好似處長嚟嘅咁樣等等。即係我覺得佢交代翻件事，當然啦，你政府俾人即係單就俾法庭即係死因裁判死因庭，即係都。鬧了很多次，即係話政府個跟進工作做得好慢，好似住佢出嚟交代一下咧，就摸口飛嘅，即係當做人騷到啦。唔 係，叫佢攞個報告出嚟先啦。報告咧， 咁你知立法會就休即係休會啦，冇乜嘢做。 哦，唔係啊，換屆添啊， 換屆啦，係啦。咁你啲揾啲嘢出嚟。咁啊，今日講出嚟，我覺得事件咧應該係用一個，我覺得用一個，即係唔需要話。 要好好好好好悲哀，就係覺得係用認真啲去講，即係啊點樣，即係我哋冇跟進啦，即係做得唔好，你唔好有個咁輕佻嗰個態度，因為你諗下其實呢件事，即係你諗翻其實真係死咁無辜啊！ 梗係啦， 無辜到不得 了。我覺得最慘嘅嘢，不過即係落極生悲係最慘嘅，你玩嘅嗰班人係。 係啊，即係等我頭先話，即係今日咁熱，有啲好涼薄態度。早輪即係都唔係好近期，對一單新聞，我又係覺得啲法官有時一講嘅嘢，我又令到好敏感。即係大家都記得幾年前誒呢、這個埃及落屬玩氣球， 哦、 有間即係出咗意外啦咁樣，咁啊死人停咁啊，當然後來就都有一啲結論啦咁樣。咁、那個法官當日有講，即係佢講話呢個都算係香港人出外旅行最悲慘嘅一件慘案，所以咁嘅。咁我覺得嗱，首先慘劇就慘劇，冇乜分話罪唔罪嘅。咁你但係如果相對用，如果阿法官要用比較，咁菲律賓人質事件死嗰班唔係會慘嗰啲班，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好就係真係好涼薄嗰嘢。你唔諗下，即係嗰班人。菲律賓人質事件是更慘的，坐旅遊巴被人劫了，即是 被人 execute， 用英文講 還要因為是因為菲律賓政府的處理得不好，其實我都可以避免那班人去玩一個有危險性的一個活動，那這個就不是說你即是負不負責的問題，就是當是慘，但是他首先法官不應該去結案陳詞去說啊，這個都算是香港人出外旅遊最慘的事，那他本來是忘記了發生過菲律賓人質事件，如果係佢有呢件事喺佢嘅心目中，我覺得佢唔可能去講呢番説話。 我懷疑佢哋連報紙都唔睇嘅喎。 我覺得香港法官好離奇，好百人間煙火，最近有一單唔知咩案，之前法官講到佢哇點樣啊，就係啦，之前即係喺紅磡嗰啲大陸遊客導遊打死人事件， 哦、 即係講到話點樣影響香港嘅國際形象，講到好嚴重，即係唔判阻嚇性，即係講到以為起碼都判坐幾耐啊，哇，都判幾個月嘅啫。 可能會判不到咁多， 有一單仲要係，仲有一單又係好講到嚴重到不得了，我結果入咗坐話判幾年，不過緩刑。即係覺得啲法官 高開低收， 即係有時法官係講到哇，即係譴責到成日話阻嚇性刑罰。香港其實我覺得冇乜有阻嚇性刑罰啦，特別醉駕、危險駕駛、撞死人嗰啲，冇一個係會終身停牌。我唔明點解嗰啲好明顯係不負責任撞死咁多人，啲點解唔終身停牌，仲要係可以坐完之後考翻個牌？我唔明白，即係。所以我係因為我唔係讀法律嘅，所以我覺得啲觀點我唔明白。 江湖傳說就話佢哋好難考得翻牌嘅，即係呢啲停幾年嗰啲，唔知點解係好難考得翻。 咁就應該嘅。 係啦，嗱，咁但係又唔公道嘅喎，你 就俾佢考啊！即係我覺得我即係好多時，即係我明白同埋法官，你係唔可以隨便批評佢噶嘛，大佬。即係法官好似真係好似 佢哋嘅 神咁樣啊！ 其實英國人嘅傳統啊，英國人嘅遺留落嚟俾我哋嘅嘢啦，我懷疑佢哋真係唔睇報紙。 好係啊，好不平間煙火。是啦，好不幸，間煙火好離地嘅，處於另一個境界，完全即係即係時即係你當然有時即係覺得即係特別而家去到香港呢個咁嘅咁，成日覺得咁難呼吸個空氣嘅一個城市，好多時好靠即係公義啦，即係已經執法者嘅公義，我哋已經成日覺得喂冇， 你唔信警察啦，而家香港人 呢啲唔信啦，喂，都法庭有時法庭都覺得哇。咁嘅，咁都真係，即係有時都覺得，唉，幾又一又加又熱又燥，都覺得好涼薄咯。有時啲官又講嘢， 尤其是裁判官嗰個 level 啊，係啦，我哋之前我嗰陣時，我哋都有幾位都係我哋經常上網會攞嚟討論下嘅，但係好似又唔可以太過講得太過熱，太過咩嘅，可以 告可以告我哋表示法庭喎， 係嘛？好彩真係，好啦，咁啊，聽完頭先一首80年代歌，我哋都揾多一首80年代歌聽下咧， 好。 友達が変わるたび、oh。 回嚟啦，翻嚟啦， 系翻嚟啦。 井上洋水唱嘅《眼泪不是装饰品》啊，唱乜咧就唔好问我啦，我听唔明。 系咪啊？呢首歌其实当年就系、是、应该都系八十年代中接前咧，八三八四啲咧，系当年其实一本金曲嚟嘅。咁当年原唱者就系中山明菜，就井上洋水写俾佢嘅。 所以听呢只歌咧系好违和嘅。井上洋水而家一个大叔嚟噶啦，不过听呢首歌我就谂起中山明菜。 井上洋水又行出嚟，一出道就阿叔咁样噶啦。 我都觉得好奇，点解可以咁襟老咧？都系继续系阿叔。 即系佢日本佢都即系地位好崇高嘅。 系 系啦，咁佢真系佢好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系佢系。我佢個唱腔好古怪嘅，佢把聲又唔係話啲所謂話好靚聲王嗰只，佢個腔我覺得有啲等啲古怪， 好單薄啊把聲。 係啦，但佢寫俾人啲歌又好見啦，啲歌當年中山名菜唱到好 hit 嘅，咁就呢、這個 好似有隻四十五轉世碟， 係嘛都有中山名菜嗰年代，即係中山名菜啊，田聖子真係哇鬥到日月無光， 咪係咯， 係啦，呢隻歌當年係，我記得當年嗰、那個講八十年代嗰個時候，日本即係唔好講外國，唔好講歐美先啦，就講日本即係哇。中山名菜啊，藤田聖子啊，安全地帶啊，Elfi 啊，再另外嗰啲咩吉川嗰啲係好蓬勃嘅。咁呢只歌當年記得係當年有兩首金曲爭到咁要，呢首就同埋安全地帶嗰首向悲哀説再見，當年係叮噹碼頭。我印象到啲唱片大賞咧，就中山名菜贏咗嘅， 係 係係呢首贏咗。喂，可能始終偶像派歌手同樂隊比起上咧，就可能即係 pop 少少， 即係靚女著數啲， 可能係啦。咁好似呢首歌其實當晚好似喺個節目裏面就係安全地帶伴奏就張新明菜唱嘅。咁、 哦、 但呢首歌後來都有一個版本就係玉置浩二即安全地帶加阿井上洋水，因為安全地帶未成名之前就係井上洋水個伴奏樂隊嚟，即係講呢個八十年代好早期嘅時候。 哦，原來如此。 咁啊，井上洋水都好幫佢哋，咁後來就安全地帶都大紅咗啦。咁喺八十年代中佢哋有過一個合作嘅演唱會嘅，咁啊好相當正，就係、是、每日首先可能每人有自己一 part 自己嘅歌，跟住就可能就互相唱一啲即係佢哋寫俾其他人作品嘅歌啦。咁、即係大家都覺得當年即係眼淚不是裝飾品嘅好聽啦。咁大家睇下原唱者阿玉置啊，唔係井上洋水版本都有另一種味道啦。咁呢個版本頭先嘅版本我就唔記得咗係咪安全地帶幫佢編嘅，我就已經唔記得咗啦。 佢呢頭先呢一個版本就係來自一隻就係井上洋水唱翻佢寫俾人哋嘅歌嘅一隻碟嘅。 OK， 呢啲即係呢種 marketing 就個全世界都玩緊嘅啦，都成功。但係人哋寫俾啲歌本身個水準都好正，同埋佢哋自己會唱翻就唔係攞翻原裝嗰個編曲，一定會就翻自己嘅 style 做。 呢個頭先個編排都非常之八十年代啊， 係啊， 電子嘢， 係啊，即係嗰個年代，即係八十年代係一個大家都好覺得，唉，好開心，好，即係我哋啱啱係初中階段咧，都開始，哇，即係開始大。扮大人啦，開始要聽歌啊，開始要懶有型啊嗰啲啦，即係嗰時候就即係覺得哇，嗰年代仲要即係你從來嗰年都唔會諗，冇諗過九七年之後香港會點，諗住覺得仲係好開心，即係大家雖然成日話哇， 分分鐘未開始講啊， 未啊，嗰種懷念緊八十年代，大家幾開心幾開心嘅時候就係有道理嘅，因為就算你而家講起聽歌都話，即係就算唔好其他嘢，就揀聽歌都多過而家聽啦。而家雖然你話喂，上個 iTunes 可能你買個歌人好多，但係問題。我真係冇乜幾多首幾多人我係識，或者有幾多首歌我係有興趣。但嗰同埋嗰陣時我哋知識即係冇電腦，乜嘢都冇噶嘛，或揾啲唱片嘅啲資訊咧，會好努力去揾噶嘛。 係 去查唔同嘅書店啊，買雜誌啊，去抄。而家反而啲人咁容易攞到資訊，反而仲好似好更無知。 信埋啲假嘢啊， 係啦， 內容農場嗰啲當真啊， 係啦，係啦。同埋而家大家好多好多嘢嘅揀，即係個諗法就係、是，即我最近又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可能唔知係咪關呢、這個即係 Facebook 可以 like 同唔 like 嗰樣嘢咧，即係早前脱歐咁樣脱完之後，咁啊有一扎訪問啲年青，哎呀我其實我諗住下個有冇咁啊真係脱到歐㗎，可唔可以真係就好似 Facebook 咁樣你 take 咗 like 跟住話我唔中意 unlike 咗佢咯，即係咪可能啲文化就係啲後生仔覺得就係、是、即係已經唔覺得投票，即係覺得公投係一件咁。 神聖 咁神聖係有責任要負，以為就好似 Facebook， 剔個 like 咪得咯，唔中意咪 unlike 咗佢，跟住先至發覺就話，哦，跟住有成三百萬人聯署希望重投。喂，大佬， 唔係佢啲 公投嘅玩咩？你估 佢呢啲想話投過，即係想話投過嘅人咧，我思疑好多人係冇去投咯。 噏就爭噏嘅啫，係嘛？ 係啊，你從來都唔會所有選民去曬投票噶啦。你香你睇翻香港嗰啲投票率三分一人到，即係 四成人、五成人嗰次已經好威啦。 咁啊係，但問題香港有時你都真係嚇、啊，你投邊個時都好好頭痛嘅事。真係上個禮拜我哋都同阿 Lance 同阿周老闆啦，我係西九嗰邊嘅，即係個候選名單咁都即係我都有啲拗頭，都未係好諗到邊個。即係個憑樣貌梗係阿陳慧晶啦， 又要講曬 你話打又要搶，又要講一次又唔好啦。打咁另外代價小黃昏嗰啲又投唔落嘅大佬，不論樣貌正職各樣都。 咁最奇嘅就係上次邊個投俾阿小黃昏嘅咧？ 咁佢又 點解佢會贏 咧？哦，佢呢啲又有啲好厲害嘅鐵票嘅呢啲， 真係 牢不可顧嘅呢啲。 咪一樣啊！等我哋啲人報曬名先啦，如果咪都唔知點決定啊。係啊，最衰就係嗰個叫比例代表制嘅嘢。係 啦， 就未使乜搞到咁煩啫。 就未投就未投曬票嘅，但我又好尷，我又好尷尬一樣，因為我就九月投嗰陣時咧，咁就我最頭我嚟緊可能要搬屋。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咁好冇所謂，我遲幾個禮拜得嘅。咁我萬一搬咗屋嘅時候，咁我又即係我問我之前登記選民時，我冇咁我搬屋啊都有啲突發嘅，就冇諗過一突交界咁變咗會影響到我嘅投票區域咯。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 係咯，我當然我係應該投西九嗰邊嘅。 係啊，你繼續翻翻去嗰度改設 嘅。唔好去咗曬啦，就唔好去新嗰邊啦。睇下新嗰邊，我未去研究。啟德嗰邊又唔知係屬於九龍東啊嘛，係嘛？ 九龍東， 九龍東唔知有咩候選人啊，啲咩靚女候選人都未睇。 嗰度係 冇 大本人大本營嚟噶嘛，即係共產黨大本營嚟噶嘛，肯定好多工聯會。哎呀，有黃楊達。 是吧有点 不对。哎呀是又要讲一串出来 我就 有白眼鏡 我就比较喜欢吃汉堡包就不是很喜欢热狗的。 都是胆固醇高。 胆固醇高的没所谓好吃就算了。即是来緊今年即个立法局选举的布局都未报晒名啦看报晒名之后大家再有机会再倾下偈因为现在真的都大家还在有些人还在讲哇即是积极啊好什么积极考虑什么啦其实选就选啦不算什 么。不是啊讲了计钱。 咁有啲醫嘅時候都開呢個提名都冇辦嘅啦，跟住呢啲嚇想選特首嗰啲都唔好喺度迴避啦。十二個月後先再十二三個月後再問我啦，九月後先問我，屌大家選就選啦。 問米啦不如， 問米都答應唔到啊，係嘛？你好似 Donald Trump 一早就出嚟選，你得你即係大家選咗其實香港就好有趣，你點解要下下？即係可能有啲人就可能唔知嘅，可能你特首就唔同話選美國總統啦，自己可以選，即係選特首可能知有啲阿公未入頭，阿爺未入頭，唔俾你入閘，你唔可以出嚟出聲字都唔得。 或者你趌咗個頭出嚟就會俾人穿佢 係啦， 搞細路女啊， 好多新聞聽㗎，係啊，哇， 有臭狐啊等等。 唔係咯，真係又真係好犀利嘅，即係嗰個。嗰啲即係測材料爆出嚟咧，即係爆到 bling bling， 即係眼咁亦都即係啊眼淚不是裝飾品。我諗起一樣嘢，諗起即係立法會上個禮拜臨完時，阿袁秋哇幾激動，但係啲冇眼淚，佢講到哇死啊，哇自己寫到喊喎，但係點解佢出嚟冇眼淚？ 寫嗰陣時喊啊嘛， 哦即係佢講嗰陣時收乾咗啦，收即係。出嚟發現時就抹翻乾啲眼淚啦。 唔係幾廿歲，可能都乾咗嘅兩個人。 我啲眼淚好快乾，可能係嘅。即係咁啱，人年紀大，身能代謝得慢咗。 咪咯。 我又唔係我年紀越嚟越大，就越嚟越感觸嚟睇下啲戲啊，都易咗喊。自己年紀越大越易喊，以前冇乜眼淚喎。 係咪壓力大啊？呢排 都唔係好多年，有時睇卡通片都有感動到流眼淚㗎。 咁嚴重？ 哇！即係我 IQ 博士，你又唔知你係咪高達 fans 啊？ 我唔係㗎，我 你唔係啊？咁我唔明。即係日本呢幾年就都話根藤從拍翻即係叫《Gundam Origin》就由前傳拍起嘅，即係都好咪細個睇嗰時，我哋唔明點紅水星點解有一個啊無端端變咗壞人啊，所以咁樣，佢由佢哋由佢幾歲時拍翻，咁啊由前傳拍翻啦，咁你見到啊幾歲時阿寶已經出現咗，即係咁佢成個。個劇本咪係翻安彥良和去監督成件事，咁即係你當年睇高達覺得好好睇，哇！即係睇《Gundam Origin》又覺得哇，真係有啲位好 touch 嘅，你覺得即係哇，即係幾感人。即係日本啲卡通片好睇，就有時呢啲覺得就係哇，佢好細緻。即係等於嚟緊超時空要塞又有啲新嘅嘢做，即係本呢啲漫畫真係玩咗幾十年。係 啊，呢個真係好犀利啊！真係。 即係日本，譬如早幾個月開始，咁就我日本就喺讀本沒有美術館就有呢、這個美少女戰士展覽啦。咁啱啱啲水就係聖戰士，就一定係好似喺秋葉原嗰邊嘅。 OK， 香港都好似有個商場都會搞嘅。我開頭啲人問我睇唔睇，我以為嗰個日本嗰個咁堅嚟香港展覽，唔係，即係另一樣，佢可能佢買咗個版權做啲嘢。 scale down咗佢啊嘛。 因為聖鬥士就唔係我自我，所以我冇乜興趣睇。我啲 friend 就真係，因為佢有好似有1:1個炎黃金聖衣喺度。 咁誇張， 好誇張，係啊！即日本呢啲就係其實，因為佢本身呢啲本身佢打得好好嘅基礎響樹，變咗其實就係呢啲漫畫即係玩咗好多世代都有，變咗即係香港今年即係香港個動漫節，其實有啲香港人好本土嘅漫畫，其實都從來冇人好去好 respect 佢，將佢變到係一件好值得保護嘅文化。你唔覺？譬如你唔會唔會有即係首先唔好理個古仔好唔好睇，或者你認唔認同先啦。譬如話龍虎門啊啲，其實都真係好香港本土嘅嘢，點解唔會有啲好即係譬如話每年動漫展或者會有個展覽館剪翻佢啲 soft 嘅嘢出嚟啊，或者即係將佢呢樣嘢 reboot 翻出嚟，即係你老夫子啦，再講翻啲大眾化啲，老夫子都冇話去 reboot 咗佢，去好好保存埋一個好香港代表特色文化。日本就係喂宇宙戰艦係即係各類嘅啲鹹蛋超人都喂各樣日本呢啲佢哋好傳統嘅呢啲咁嘅潮流文化啊，係冇完過嘅半個世紀以嚟，我哋僆仔時。中意大咗時都繼續呃緊我錢，繼續賺緊我錢嘅，賺成世嘅，即係美國都係啦。譬如 Star Wars 僆仔時賺緊我錢，到而家就算第七、第八集，我唔會覺得好好睇，都繼續都要買飛，都要睇完鬧一件事啫。 American Heroes 我先覺得犀利， 繼續犀利啦，又玩到。 唔係啊，即 係特嚟緊唔止喎， 六七十年。 特嚟緊唔止喎，跟住中國 Hero 喎，中國。隊長和中國超人出了已經，好像 DC 畫了那個。 你不看邵氏的舊戲， 那套就好看。那套如果你現在以中國的民情，那套就不得，那套很日本 feel 的。 其實我忘記了，我有看過的。 啊，那套人我當時我記得好， 但我忘記了。 這樣我覺得當時那個創意就好，真的是李修賢做的中國超人。我記得我有個好朋友，還要是不知道當年公展會就被李修賢扮演角色抱過，很開心的。 OK。 那你說我 cam 也好，那中國超人我小時候看啦，其實無面超人咪打好型啊！鹹蛋超人又好犀利，幾廿層樓咁高啊！點解無面超人唔可以變咁大打，或者鹹蛋超人唔可以縮細同啲怪獸打咧？哇！中國超人就集合曬嘅，中國超人先係同啲1:1人咁打大嘅嗰啲怪物打嘅，嗰啲怪獸覺得你咁好差，我變大，咁跟住佢又變大到哇！細個幾開心，即係等於覺得哇！後來有個鹹蛋超人裏邊有一兩個都可以變大縮細嘅， 係 㗎。係啊，但早期冇嘅，即係呢樣嘢係覺得哇，咁其實即係證明你呢啲都係 inspire by 嗰啲日本動嗰啲特撮片啦。啊，但係呢個 inspire 得好好，即係當裏邊啲怪物居然唔係好記得咧，就唯一記得就係可以變大縮細，同埋你嗰個角色嗰個中國超人個樣子都幾 OK 嘅，我覺得。即係以當年嚟講，70年代香港個製作嚟講 咧，我印象中都係好日本 feel 咯。係日本 feel， 咁當時係呢啲嘢一定日本 feel 為主，但係覺得都幾好。譬如香港市好正，有香港版 King Kong 噶嘛， 係 排康大，排大佬，而家就梗係排康，而家排 FC 要排咋。另外即係唔係排嗰個啊？Element 隔離嗰度咩 ？ICC 高啲嗰度，再高啲啦嗰啲，即係好少。即係嗰陣時啲荷里活嘅大片，跟住好 hit 咁啊！即係以前香港電影，你邵氏嗰啲真係將呢啲嘢即刻係 repackage 一個港版式去拍。咁但係又唔，我又唔知道有冇心夠嚟講啲港版嗰度叫港版，好似唔係叫 King Kong 嘅，叫猩猩王嘅，好似係咁啊！好似但有冇攞版權嘅咧？不過可能冇，可能係一隻猩猩，冇話嗰只 係啊， 猩猩啫，冇話版權㗎。 我做生物學研究。唔係嗰陣時啲片即係賣到錢啊嘛，即係講中文嘅地方都去到，都賣都可以有錢收。 即係細個係咪覺得就啊咁著睇鬼佬嗰啲，但最尾有港版都覺得好過癮。唔係嗰年嗰啲邵氏片，可能你有冇細個有冇多唔多戲院睇邵氏啲？ 唔多㗎，唔多㗎，即係自有家貧咧就睇戲係好昂貴嘅嘢。 因為細個邵氏都有一個令我好特別嘅印象咧，就係邵氏嗰啲片通常緊會有啲鬼妹嚟嘅，但可能唔識嘅，但係著好少衫嘅。唔知道有冇著衫咁樣，即係太細個啊！啲係喺呢啲驗星街度嘅，好少。嗰陣都有拍嗰啲類似吸血殭屍，又話彼得古城啲做嘅拍邵氏版嘅吸血殭屍嘅，又係啲鬼妹著好少布，甚至唔知有冇著布真係走去咁。細個覺得，一細個都睇啲戲，哇，好開心。 正嘅嘢。 咁細個大家話冇睇，大家話喂呢啲嘢受陰住眼唔好睇，咁但係當然會遮翻隻眼。 自己飲 啦，唔係點會記得啫？係啦，即係嗰個年代好興邵氏就係啊！你而家有機會上翻啲網站，你炒翻啲舊嘅邵氏嗰啲，特別啲類。entertaining 嘅電影咧係有嘅，好多鬼妹出現嘅。咁後來我諗下就可能佢至少可能有賣埠都唔定啊。 或者那個是一個一定要有的元素， 或者你李小龍的電影裏面都有很多裏面都有鬼佬的， 打鬼佬這個民族主義 的嘛，打不都打鬼佬一點， 中亞病夫啦，嚼你 第一鬼妹不是被人打過，裏面還要 被人砌， 是啦，都要被人都要被人那時很興奮的拳頭加枕頭的嘛，那年那些戲 現在不又是 而家 條方冇轉過 嘅，而家咁條方明而家就唔需要添，而家直情拆開另一個市場添啦。而家咁啊，即係其實我講緊就係香港好多時即係好多本土嘅嘢，成日講即係去保育。咁其實即係漫畫呢樣嘢，我覺得其實香港其實漫畫都唔係弱嘅。咁但係就真係好似仲要聽講，好似我唔知係咪我唔記得咗，我而家有人搞糾正，係咪《龍虎門》定邊個？好似個期數係健力士紀錄大全嚟，咁唔知有幾多集幾多期？好似係定係《中華英雄》，唔記得咗。好似香港有啲漫畫，其實個即係其實即係首先唔一定我有，定係古惑定係古惑仔，好似古惑仔。 嗯，應該唔係 係嘛？咁因為期數出到好耐啦，我就冇乜睇。 你個歷史最早就《龍虎門》，如果佢出到破世界紀錄就都有可能。 唔知咪佢真係好耐一路都有類似咁，但係起碼。其實香港的漫畫大家都沒有說好去，即是等於你美國譬如可能去到科技那麼發達，小時候沒有想，即不是沒有想很想看到真人版的 Iron Man 拍完了、咁啊，當龍虎門又拍過，其實好似鄭霆鋒做都有電影版拍過啲嘢，但係嗰套就都幾重口味嘅，我覺得幾難嘅。但香港呢啲咁經典嘅呢啲戲，其實以用而家今日嘅今時嘅科技，你好過攞咁多錢真係拍到《寒戰二》，依家唔使去拍攞呢啲香港好有特色嘅呢啲動漫改咗去做真人拍咧， 都係貴嘅。如果你揾翻嗰個 cast 做嘅話， 都冇問題賣到錢嘅喎，大佬你喂你 adventure 所以啲人哋賣到怕咩？我覺得成日電影係好睇嘅，你冇問題。但香港呢啲係咪即係大家唔會去再去諗？大家係冇去所謂去 keep 住我哋呢啲嘢。嗱，好似嚟緊話李小龍館都要閉館，好似係咪一個租貴咧？就係好似我嗰日睇新聞講，就係即係幾慘。即係香港一個即係叫做唔好計成龍啦，成龍唔好講啦，嗰啲國際有名啦。但李小龍比成龍早，冇李小龍比成龍啦。即係一個香港咁有代表性、咁緊要嘅一個人，即係佢啲即係。首先沒有一個很 official 或者政府知去管理的一個博物館或者紀念館已經是很荒謬，總之是好像靠民間去搞，但 是民間搞 你知將來租不是夜少，又好像聽說沒有即是租的問題搞不定，又要搬又要移民那類東西。我們先聽一首歌先。 Drive our ships 好啦，啱啱聽過呢一首就係嚟自 Led Zeppelin 嘅 Immigrant Song。咁啊，即係頭先講啦，即係啲因為香港啲租貴啊，咁啊，可能好多呢啲款都要不斷要遷移嘅移民啦。咁啊，再最近又有單，即係都唔係最近嘅呢嘅新聞就其實即係首先我不直以來都覺得就而家所謂德國嗰、那個收容難民嗰個政策咧，我覺得就係、是、即係當年睇新聞片。有好多係真係難民咧，但係有好多我覺得嗰啲就假難民，就覺得係似去移民拖嘅似難民啦。咁啊，最近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人有一家人就喺德國旅行嘅時候坐火車就受到恐襲，就俾人攞斧頭斬傷咗。即係當時我估計當時大家唔知係恐襲，咁後來就跟住即係個兇手落車時就俾德國嘅差人射死咗，咁先發現就係、是、係嗰啲難民嚟嘅，甚至乎係話佢用假身份添啊，懷疑佢再初可能係嚟自巴基斯坦嚟嘅。咁亦都好多片。後來都 IS 當然話是我哋策動啦， 可能佢係咪都認 喎？所以其實香港就好少在呢個恐襲事件上面就會關聯到啦。咁當然因為咁樣而關聯到嘅，當然其實就唔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 非常之唔好彩。 咁就唔好彩，咁都有都因為聽講就襲擊時就個爸爸同埋其中一個女嘅男朋友就保護佢哋，所以就受到最重傷，劈得好硬嘅。咁首先咁就香港就我覺得首先幾樣嘢就覺得好特別嘅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就係、是、出嚟交代成件事咧，就係阿蘇錦良。就是商務合發展局局長出嚟，咁我覺得首先一樣嘢咧，咁當時 係咪旅遊發展局係關佢事啊？ 如果你係即係旅行團出去外國出到問題咧，咁都由佢首先佢出嚟， 但係點解唔係保安司出嚟？ 係啦，即係奇怪啦，即係你當時已經知道係咪係話咧係恐襲嚟嘅？咁首先我覺得係咪保安局、入境處加埋蘇錦良都冇問題，因為蘇錦良就話因為喺德國嘅唔知住喺德國嘅唔知咩商務部咧，就會即刻人去照應佢先。 住喺柏林，香港有個商務嘅 辦事處啦。咁呢個佢出嚟去交代都問。但首先覺得一樣嘢，首先當時大家都已經係講得係恐襲。咁我覺得呢件事唔係話普通一般旅行團喺出外受咗傷呢樣嘢。咁我覺得就係點解保安局入境處就冇，即係嗰個記者會，你可以出多幾個人冇所謂。咁政府到時呢啲有時呢啲咁嘅曬攬會都真係一排。企出嚟噶，咁 西口西面噶嘛， 嚇西口西面又好啦，顯然咁點解呢件事冇出過嚟去講咧？由阿蘇錦良，即係蘇錦良，即係咩事都關佢事咁，即係一個，因為佢係一個張炳良，即係好似咩事都關佢事咁啊！即係話翻運房局又係大鑊，咁啊商貿經濟咁啊關佢事好多。咁就首先一樣嘢，其實首先我覺得政府特區政府就冇乜喺呢件事上面嗰個出嚟交代嗰單嘢就有啲唔係咁。decent 啦，喺我角度啊， 點解咧？ 當就等乜你報又冇保安局冇警察啦。咁當然啊，特首又發出嚟就話又譴責呢個恐怖襲擊啦。咁以我哋香港人即係特區政府一向有時個做法就係跟住咁強勢，點解唔係阿六八九林鄭一紮司長企出嚟譴責呢個 ISIS 嘅恐襲襲令到對香港人出外受到咁嚴重嘅傷害？點解唔係好嚴厲譴責啦？咁當然亦都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像中國外交部好像沒有發表過就這件事有什麼很嚴厲的措辭譴責這個 ISIS 好像我就沒意思就是我 check 到都 沒有是啦 check 到沒有啦、就 是、當然你剛才說那些大公報就有很大的標題、 大公報這個就你一會才借他、因為這個啲官不出來呢可能他們遵守基本法、因為國防和外交是歸中央的嘛跟 ISIS 怎樣輪到梁振英呢 咁啊係，等於當日 要話王毅出嚟先得噶嘛， 係啦， 李崇昌先中國人， 冇錯啦。咁呢單嘢奇怪啦， 炒咗。 咁當然就咁我覺得香港應變都快嘅，咁即刻就有入境處派咗人過去幫手啦。咁亦都嗰邊所謂首先駐柏林嘅嗰個唔知咩商務代公司嗰、那個 office 都有人去咗 take care 佢哋啦，咁樣咁呢幾日就有啲報紙就有就睇咗有啲訪問，就訪問咗所謂個家人。咁嗰家人就。首先佢就我睇我都覺得好好，即係我覺得聽到都好唔開心先啦。香港人去到咁樣遇襲，首先唔係個聽講個爸爸好似傷得最金啊！即不過嗰個兇徒係攞斧頭劈嘅， 斧頭嘅殺傷力好驚人。 咁係聽到劈到個肚，聽講話即係當醫生就講嗰度話，即係而家康唔康復到都唔知道，即係個危險期未過啊！其實、個聽講另外嗰個女個男朋友就好似過咗危險期，但醫生都話呢兩個即係都要睇多幾日先知，即係佢都唔敢答有冇生命危險嘅。咁、我知道傷得好重嘅，咁佢哋有個家人有個仔就冇事啦，咁都有個女同媽媽就好似得輕傷啦咁樣。咁佢哋咁又咁佢個女好似個女定個佢哋屋企人去咗睇啦。咁我諗 detail 我就唔清楚邊個接受啲媒體訪問啦。咁就佢好強就好似覺得哇好不滿呢、這個覺得呢、這個啊德國政府好冷漠冇乜照顧 佢哋啊，所有咁嘅嘢。即係首先我第一個 冇乜照顧啊， 即係。首先一樣嘢咧， 冇手撕食。 首先佢哋就話好擔心，所以當然首先好擔心錢嗰方面咧。咁我即係好睇到啦，政府亦都已經入派一個去支援啊，有錢。咁所以一樣喺我個人嘅立即對於一啲認識嚟講咧，佢哋喺德國發生呢件事咧，我覺得算是比較好彩嘅。即係德國人最好認真一向，我覺得德國人最好認真。我哋喺法國或者西班牙，唔好話啲嘢係乜叫恐襲啦，加入俾個癲佬斬兩刀瞓喺度，可能你都已經可能做大鑊添。咁所以呢啲可能大家都明白，香港人其實從來冇，我估你同我都好啊，冇諗過會遇到恐襲噶嘛。 正常人係冇呢啲危機意識。 歐洲我估 冇諗住咁唔好彩噶嘛。 歐洲人而家就都成日都諗到俾人恐襲，美國佬更加啲成日預咗出街俾人預咗恐襲噶啦。但以我哋香港人嚟講比較少，咁可能佢遇到呢件事，可能佢唔即係。個個要明白佢係一個恐襲，咁佢有講嘅，佢話家屬就覺得即係呢件事件咧太多唔合理及不可接受嘅因素。咁首先乜 唔合理？ 咁唔合理不可接受嘅因素，咁呢個係嘅 當然啦， 災係恐怖襲擊，咁當然係啦。咁你想德國 好唔合理嘅恐怖襲擊？ 咁你想德國人而家交代咩咧？首先一樣嘢，嗰個疑犯都即刻俾人打瓜咗添啦。咁要查，亦都已經哦咁樣死咗，咁啊唯有可能去屋企查佢嘅啲。通訊記錄啊 ，click 啦，嘢去查啦。咁首先恐襲呢樣嘢，可能呢個人就喺火車發動呢件事嘅時候，會唔會佢原來佢有啲同黨有部署其他嘢咧？佢係咪唔可能即刻同你交代咁清楚究竟咩部署咧？首先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大家德國我覺得喺醫療方面係好即刻去幫佢開刀啊，去交代啊，同埋所謂冇交代，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尋日新聞阿默克爾咁啊，阿文翠珊就去德國訪問，咁啊喺嗰個新聞度影到咁就一個一邊就阿文翠珊，一邊就係默克爾。咁首先默克爾開頭唔係講阿文翠珊嚟做乜先，就講翻呢個啊德國火車恐襲事件，亦都好啊對香港嘅傷者好慰問乜乜乜，即係使我第一個覺得好有趣，使好有趣啊英國咧，咦香港回歸咗喺美國管 嘅咯，英國首相講香港 嗱，咁啊首先跟住人哋係咪重視先？你唔可以話德國唔重視，連德國總理都出咗嚟有講，而我哋中國嘅外交部真係查到而家都仲未好似有官方嘅譴責。 可能慣咗咧，見到梁振英出嚟講嘢咧，就係冇料到嘅。咁諗住， 咁我又 Angela Merkel 講嘢都冇料到。 係啦，咁啊，咁所以人就冇人關心啦。咁同埋因為咧，佢係一個恐襲，係咪有好多嘢唔可以咁 detail 同你交代啫？我相信譬如你法國呢一年咁多單恐襲，我都見唔到有法國居民出嚟話啊，點解政府冇同我哋交代乜乜乜？咁即係大家主要係其實可能大家未有呢個心態準備。我明白喺當地喺去旅行受到一啲咁大嘅傷害，你情緒上一定好多。即係好多唔開心啊嘛，咁佢又讚話香港入境處嗰啲人去到啊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點樣幫佢哋乜乜？喂，佢個職責嚟噶嘛，大佬佢飛過唔係同你玩嘛，佢仲係做嘢啦，你唔特別讚佢個大佬佢官，佢飛嚟梗係照顧你，幫你做嘢啦。 喂，其實 而佢就話調翻轉就因為啊呢班香港飛嚟入境處官員好辛苦，我覺得德國人冇做嘢。首先你會唔會唔知德國嘅特警可能做緊好多嘢咧？ 係咪其實語言障礙嚟嘅咋？ 咁啊。咁德文德國人都算肯同你講英文嘅，你唔係去到法國同英文唔錯你啦。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其實大部分我成日睇法就香港人都好將自己嘅嘢 focus 喺自己或者自己受到啲嘢。即係當然我明白呢件事受到恐你受到襲擊係一件好不幸嘅事，但係你係咪跟住喺個訪問度仲要話啊嘛？希望呼籲香港人啲點樣一人一信定點樣簽名要去要德國正視呢件事？我覺得德國冇唔正視呢件事，連首相都出咗嚟。講呢件事的時候仲唔正視？咁調翻轉，我哋外交部點解會去呢件事咧？就冇乜 response。 喂，有係咪啊？係咪《環球時報》講過啊？定大公報講頭先嗰個講 咧？大公報講過咯。咁呢個公報就唔當官方啊。 佢咪話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嗰個採訪咧，都好有呢個陰謀意味。大公報話咩啊？好彩香港回歸咗祖國，受乜乜乜乜乜。 係啦，咁問題好似嗱，咁我 咁而家咪整多個出嚟，咪話這個德國政府冷漠， 係啊， 突顯呢個回歸。 咁佢就唔係接受公報訪問嗰啲單嘢嘅，咁同埋亦都大家都明白當時咁火車點解嗰一個人係有心有講嘅，佢哋唔係話揀亞洲人襲擊嘅。咁點解 Random 你咁最係啊唔好彩啦，咁同埋就見到佢平時尋日有個其中個女就已經拍咗啲新聞片錄一條聲就話多謝香港人關心我好快冒險，咁既然你都即係佢有講嘅嗰兩個男傷者嘅情況而家好唔穩定，咁當然都冇完全係唔適合接受盤問，即係攞口供，攞口供唔識講嘅，咁你清醒啲咗幾位，啲香港啲記者去到。 咁即係你既然講講話德國咁多咁多嘢不滿咁，咁呢個你又唔講下當時個火車發生咩情況？係咪你哋嗰家人坐得最近嗰個恐怖分子，所以一立就斬到你咧？定係點咧？咁我都明白，可能甚至乎係咪德國警方或者反恐組織叫你哋暫時唔可以講嘅當時個案發情況，因為始終你將來呢個都會係一個法律程序要審訊，應該俾人打瓜咗。當亦都的確都有啲好左交嘅人就話：點解警察嚟要打死嗰個疑犯乜乜乜？喂！ 養住佢一班周圍斬， 咁當然佢當然佢話你可以打上去去審攞證供啊，咁呢啲又唔好去拗啦，呢啲大家永遠左交大愛，覺得哇殺人犯都唔應該 即刻請個神槍手翻嚟，淨係打手掌， 係啦，即係係咯，咁個個都神槍手咩？咁即係同埋聽講嗰個兇徒當時係有襲擊差人嘅，咁你單我哋話齋頭先講呢個斧頭大佬，唔係呢把刀， 大佬啊斧頭殺傷力係好犀利㗎， 即係而家嗰個爸爸就係聽講個斧劈中我個肚嗰度，咁即係。我都明白嗰個係好嚴重，未即係要希望佢吉人天相啦，或者咁諗啫。德國嘅醫學好好昌明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始終仍然覺得呢單嘢係發生喺德國咧。德國人處事好認真，唔會求其嘅。即係即係對人，即係你法國、西班牙啲人嘅個民族性比較 hea 啲，比較古怪啲，未必會好 pay attention 你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德國呢件事咧，係起碼特別醫學方面，佢一定會盡力嚟搶救。至於德國人。交唔交代件事呢啲，因為一件恐襲，就算你街度俾個癲佬斬兩刀，都唔係三幾日可以同好長時間你交代，何況做一件係一個恐襲。咁頭先我再講啦，咁點解保安局喺呢件事冇乜出嚟交代？就係、是、香港人其實大家喂覺得可能恐襲其實同我哋冇乜關係，一隔咁遠。其實而家其實唔係我哋香港人出外旅行咁多次，咁不嬲都冇乜意識啦。當然好多都有幾單例子啦。當日呢、這個泰國阿黃生軍、洪生軍搞個機場，佔咗走唔到時，香港你唔係即係。保安局好似冇乜應對，又冇話升嗰個級別，又好似好慢動作啦。咁 咪人質事件啦，派架飛機 係啦。咁即係咁人質事件又係啦。咁我明白，咁就係當時特首曾蔭權聯絡阿基洛三世啊，基洛三世咁啱啊！你係市長，我係總統級數，你咪唔應該大力揾到我喎。又咁人哋同你耍官威，咁喺法制上你又係唔係？即係香港對於呢啲人喺外地嗰個處事其實係慢嘅，譬如就算土耳其。最近政變咁，咁佢都即當然佢已經好快話提傾咗嗰個旅遊級別係即紅色黑色 紅色 啊！咁即之前有幾次，譬如你有啲地方炸卡病毒嗰啲，佢又好似唔係好慢，即覺得保安局喺呢方面係咪應該譬如講俾多啲香港人聽？我經歷嗰件事情，原來恐襲其實已經唔係話同我哋好遠嘅事噶咯，已經好接近噶咯。咁遇到恐襲時，即當然我可能佢都係講啲。大家上網看到的可能 precaution 沒什麼意思，但起碼都要出來覺得有些事要講一下，或者要交代一下，就是是不是為什麼可能我明白他身處在德國可能覺得咦這麼多事我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要解釋、因為是恐襲，在調查方面可能有些情況不講得，去令到那班在那邊受襲的香港人的情緒安寧一點，不要覺得好像訪問就好像很不滿，即這些如果你被人即衰說的，你開外國被人會笑的，香港人即人哋已經發生，咁你發覺佢哋慘多過法國，即係一年幾單，單單都好大， 單單都大劑嘅， 都大劑到唔大劑嘅。 喂，其實係咪即係我 咁亦都可能問題啦，都係因為係受嗰啲傳媒嘅訪問，會唔會係即係撩 引導性 咧？咁因為我覺得就話要發動香港人，唔知一人一信定一人一簽名去要促使德國政府關注呢件事，即係德我唔止德國，全世界都關注緊呢件事咯。恐襲 IS 嘅就唔係淨係一個國家，係全球都。有 壓人哋歐洲好緊張噶 ，ISIS 香港人以為係個車嘅型號嚟啫。 係啊，即係好慘就係，所以我就話，即係最慘嘅今次嗰個就係其實你，即係我覺得即係德國今次我係就好唔認同今次呢個所謂難民政策嘅，即係收留有啲咁多難民裏邊，即係當然我相信都不捨混水摸魚嘅恐怖分子係混入咗去呢個，這個唔需要懷疑，必然會肯定係有嘅事嘅，唔需要調查啦。亦都有好多法國其實喂，見佢當日拎住個手機自拍好開心，我要唔去呢度，我要去嗰度。咁其實諗起以前香港難民船民，佢逃命走到去邊就去邊啦，仲有隻 爛船啦。 即係而家嗰啲難民係睇到好似旅行，我要經過呢個境去呢度，我唔係。嚟呢度逗留，你唔好唔開個 border 俾我過啊！過係經過我去德國，我唔係嚟呢度停啊！ 唔係因為你有得揀嘅，用歐洲聯盟有關嘅呢個。 你好似移民，我揀去邊度咁啊？即係呢樣我就覺得係。即係你，即係當然你德同埋德國就好似就話你好譴責一人打死嗰個恐怖分子，其實即係當然你話係，我相信佢哋喺唔係去到最必要唔會打死佢嘅，你都要想調查咩事。 係 咁，當然 即係大家你斧頭劈埋講下嘢，真係唔係攞把刀仔，唔攞槍。咁同埋個即係話齋陳雙丑，淨係雙打隻手打跌打甩塊斧頭啊！ 睇戲啊有， 係咯。咁你都呢啲都冇，即係啲好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做咩？就揀首你嘅歌聽下先啦。我哋講咁多嘢，你有咩歌想聽？ 講埋啲咁鬼沉重嘅嘢，我哋整啲嘢嗨嗨地啦。 好啊。 聽到啲咁嘅吉他聲，一定知道係 Santana 噶啦， 勁啊， 係啦。咁佢都嚟過香港好多次，你有冇睇過咧？ 一次都冇。 點解咧？即係唔好在香港睇演唱會。有啲人係我啲朋友， 唔係我孤寒嘅啫嘛。 咁我係呢啲都嚟到，咁啊即係 Overseas 都買得都幾唔平。其實，但有時諗下，我本身都搞好多次演唱會，其實又真係其實香港演唱會好慘嘅，都真係個 cost 幾貴嘅。其實有時真 係，其實貴喺邊度啊？ 嗱好多首先好多時個場租啦，係場租都唔係平啦。咁跟住其實跟住你咁，你啲人飛嚟，你真係哇，佢呢啲級數嘅，即係始終有啲要求嘅，可能要幾多人嚟，要坐幾多個要坐 business class 啊，即係酒店啊，即係。即係當有啲好 indie band 就隨和啲就好啲，即係你稍微有啲有名氣少少 artist 嚟到，咁佢呢啲，唔係喺外國嚟講走個 tour， 佢哋可能走好多站，咁維持得到嗰個 call。咁香港有時你其實做一站半站係做一場半場，有時未必翻到本啦。咁同埋係香港人都有個特性好奇怪嘅，就係成日話啊冇 show 睇冇 show 睇，其實香港都唔係冇乜 show， 但好多時啲 show 係冇人派飛去睇，大家個心態就喂等派飛啊又有啊，同埋有啲國際有啲知名度 artist 嚟咗幾次就喂我睇過啦咁樣，睇過又話睇過好多次，唔嚟又話唔嚟。咁想點？香港人一係其實係真係好奄尖嘅，香港人好難招呼嘅。 唔係，其實呢一句到尾，其實香港人係咪唔中意呢啲嘢咧？其實香港人已經唔係國際城市嚟啦。 其實，同埋即係我識好多個唔同好多不同國籍嘅外國嘅藝人，都大家傾過偈，就係其實香港做演唱會係一啲都唔 enjoy， 乜啲觀眾嘅反應真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地差嘅， 係冇反應啫嘛！ 即係人哋有啲歌手，即係譬如我即係成句翻嚟，我即係頭上日本睇 show， 人哋就係首先唔好話嗰啲 live house 係 all standing 啦，座位式嗰啲都一熄燈一起into 音樂院，大家起曬身好高咗。香港冇嘅，即係我最近我哋舊我年我唔係舊年，即係早輪做一個演唱會咁啊，做謝安琪暫別演唱會咁，我有一晚嘉賓係劉德華，咁啊劉德華出到嚟，咁大家都當然好 high 啦，劉華。劉德華即係做咩？仲坐喺度，仲起身，我搞咗即係鬧你先至起身，好勉佢起身，一齊同佢跳。即係你叫個歌手出聲嗌你起身跳，已經係真係。所以香港好多覺得佢冇反應嘅。當然你麥當娜都有講過，即係以前做啲上次去做啲可能係啲 show 最靚嗰啲位，可能係啲政要啊包曬嗰啲，佢哋叫個殭屍觀眾。 人哋幾廿歲咁，你想佢點跳啊？ 即係唔係嗰啲殭屍觀眾啊？唔係嘅，外國你幾廿歲起身跳㗎，即係係有時就係、是。即係嗰啲殭屍觀眾，香港就係好全場八成都係殭屍觀眾嚟嘅， 九成啊！ 即係其實香港人睇 show 係幾我你可以話香港好多嘢都進步咗，但係睇演唱會個文化係冇進步。我仍然會認為係冇睇演唱會冇香港冇睇演唱會文化。 佢真 係唔識睇演唱會。 中小學啊，嗰啲教育啊，就大家坐定定，唔好喐，上堂唔好講。 即係都係內地咁，可唔可以企起身噶嘛？啊、但即係你都即係而家嗱，你話唔好以前咁，你而家都好多。年輕的朋友都會飛去外國睇，譬如追韓星嗰啲會飛去韓國睇某某大星啦。咁你十年八年前香港麥當娜美麗時，好多人飛去日本啊，周圍睇，即係可能出外睇 show 嘅經驗都唔係少嘅。同埋甚至好多啲明星 artist 去睇，咁點解佢哋唔會將佢睇完啲演唱會嘅經歷去即係 push？ 喂，大家香港睇演唱會，喂 high 啲，放啲，唔好咁乜嘢啦。即係香港你睇交響樂同睇 pop show 同埋睇 dance party 都係一樣，成班人碌角動咗。香港就算飛 party 都唔係好喐嘅啫，其實都係碌角咁樣，屌得人眼啊，摁下咋，即係都好大鑊。所以香港其實呢樣嘢都幾慘嘅，我都睇演唱會睇得即係搞到我哋都做到好冇癮，即係時你會度到好即係佢哋個投入程度好唔知點，所以好多歌手覺得即係咁。其實你觀眾真係演唱會嘅一部分嚟嘅，你台下俾唔到反應，個台上個 artist 佢即係崩唔起，係 啱 崩唔起，即係有啲有態度啲，可能即係香港都係好啲，比較少遇過啲話喂你唔唱得，即係你反應唔好，唔唱走嘅。外國有啲咁有態度啲，掟啲麥行去 soft 咁呢啲情況都會有。最多香港唔 man call 咯， 係 即係我平我好多好十幾年，我好中意 con 嘅 con 嚟過一次。咁啊，當然嗰陣時嘅 con 玩啲 hea， 咪咁啊，香港嘅氣氛好差，佢玩得係好冇人啊，知道，所以 end call 都冇啊，走咗啦，唱完就同埋台下仲有班坦度打交添 嚇，你打交啊咁熱烈， 打係打，其實咁呢啲外國睇 band show 打交都好 powerful 一個部分， 咁但係咪好 high 咯？打 我但係都唔 high 咁先，咁先慘啊嘛！真係咁成日嗱，我香港我本身我就唔係好超級佢 fans， 咁我都知道嚟咗真係都好多次，咁就都唔係平嘅，但係都即係香港得意，香港有一扎人就係、是、香港好得意，有啲演唱會有啲人就係其實佢未必好識個 artist， 覺得喂。 即係好似 要打卡咯，喂我有喂我有飛去睇喎，咁要呢啲都幾大呢種情況去睇 show。 趁虛， 趁虛咋，唔睇唔得，即係因為嗰陣時啲好似年前譬如呢啲加減啊，即係撲到咁難，我身邊有啲人我哋平時歌都冇聽過，係啊呢個啊出名啊嘛，哦咁就出名就去睇下， 出名就去睇。 咁又有時又覺得你如果你我對於做生意嚟講咁係好嘅，因為淨係靠 fans 唔賺到錢，即係譬如有啲 pop artist， 即係你淨係靠 fans 你做唔到咁大嘅市場。咁、即係外國啲 artist 可能開場演唱會講緊50,000人、100,000人，咁我除咗好打下 fans， 一定係覺得有啲人覺得哇，我想慕名而來去睇下。咁呢種心態我又覺得冇乜壞嘅。咁但係香港最近有套戲就好多人我都係慕名而來去睇，就喺網上都好多人嘅激烈討論，就係《寒戰二》，你有冇睇？ 我未睇。 一咧有冇睇？ 一有睇。 嗱，咁呢個寒，我同寒戰有我同寒戰有個情意結嘅。點解咧？《寒戰一》當時呢套電影就係、是、嗱 ，Ava 唱片公司香港就執咗啦。但其實 Ava 香港當年除咗搞唱片，因為日本都好啊，係搞好多電影，佢有電影部啊。咁佢係用只 Ava 電影部出品嘅電影都有幾套大嘢，譬如大家可能有印象就係可能係赤壁啦，即係梁朝偉嗰套啦。咁就 Ava 好進軍國際性嘅套啦。第一套戲當然就拍得好貴，宣傳都使好多錢， 揾唔到錢啊，結果。 都幾大鑊嘅，咁呢個呢個唔緊要啦，咁賺到名啦，所以咁香港 AFAC 都有投資好多電影嘅，咁譬如投文字 D 啊、雙城好多，但係好多嚇，不能説秘密等等嚇 ，AFAC 嗰啲戲咁就係做咗冇人知啦。咁當然負責嘅，咁當然我當時個直屬老闆就咩鑊啦，咁樣梗係要 犧牲， 要犧牲啦。咁但係當時佢未犧牲前，佢哋唔係 AFAC 除咗用正名之後咧，就同安樂同埋其他唔知幾個機構，就大家想話好支持香港電影業，啲新進導演就搞咗一個基金嘅，就叫做萬有引力 Irresistible。所以你看寒戰看很多戲有時候會看到有這個 label 名在這裡、當時寒戰一即當時寒戰一就是這個 project 裡面的這個 project 有一個 criteria 就是只是資助一些未拍超過三套戲的導演或者你是未拍過戲的導演即係你即係好新進導演啦。咁當時就 finance 咗啊，即係而家韓戰嗰兩位導演就係阿陸劍青同埋阿梁樂文。咁就當時大家睇完劇本。就覺得哇好正喎，第一集啊，大家好正，但係冇乜錢，即係可能唔係呢啲 cast 噶，可能唔係呢班演員噶。咁大家諗下，咁跟住咁其中一個投資者覺得哇，我唔緊要咁好劇本，我諗辦法揾人泵水落嚟。因為當時嗰個電影機嗰、那個基金係每一套戲又好用好 low budget 去俾你拍嘅，又唔係拍大片。咁啊，但嗰套劇本好，跟住就哇揾咗啲投資者落嚟，咁跟住揾到好多影帝級嘅人馬拍啦。咁亦都真係第一集出嚟，大家真係好好啦。咁當時大家預咗就有第二集啦。咁今次第二集咧，就真係哇，大佬即係扎行馬啦，大佬咁啊，即係你睇到即係今次你未睇就，你睇啲 credit 多咗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啊，多咗內地嘅單位等等。咁你話好唔好睇呢套戲？首先嚟講咧，除咗喺我理論咧，除咗紀錄片寫實，即係好寫實嘅寫實片或者啲歷史片之外咧，其餘啲就娛樂電影嚟嘅啫。你不論星戰好、寒戰好、星球大戰，我對我都 entertainment 電影就唔好去深究佢拗嘅劇情通唔通。嗱呢個首先唔好咁緊要，一下你個拗喂電影娛樂啫，咁你拗，咁你真係有個人中輻射會變綠色咩？唔會有變合衣噶嘛，原則上啊，可能就 嗰啲叫科幻片。 冇啊，我嗱我就唔會再咁介娛樂電影，咁你唔好去咁當然個好嘅成功嘅呢啲電影的話，喂，梗係好 convince 你以為你真係算好多啲科幻片裏面噏嗰啲咪噏啲咪廢話理論，你覺得哇最真係喎，咁樣係地球聽日會爆，又唔係錯 鴨嘅啫。 咁你 convince 你去睇得投入呢、這個當然好緊要啦。《寒戰二》你。一套娛樂電影應該冇問題嘅， 係 啊，張德昇拍得好靚添，咁啊劇情你唔好拗啦咁樣，但係即係你話啊好多飯博，首先唔好睇，唔好博股，博股啲就咩嘢睇唔到噶啦。咁我主要就覺得就始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佢呢兩位導演係好新、好 green 嘅，其實你唔佢唔係徐克大佬。你突然之間佢可能之前俾唔係好多錢佢拍，或者當時冇乜壓力、冇乜包袱去拍《寒戰一》，喂好。揮曬一次，拍得好好。喂，《寒戰二》幾廿對眼望住大家，之前打頭嗰個要揾發哥，揾埋發哥嚟拍，哇，梗係堅得咁好。當然而家係會拍第三集咯，我相信唔可能不拍第三集嘅咁定。咁其實佢哋，我覺得好多位佢哋 handle 唔到，去將套戲 fine tune 得更好。而可能因為大家為咗要當今次當一套好大片、大製作， 你不是真的咁易駕馭到一些大片，學你會 Google 導演，但我都很喜歡 J.J. Abraham 拍到戲，但我覺得他拍《星戰七》就是我講的垃圾嚟嘅，即係 aggressive， 即係極端啲講，我覺得垃圾嚟嘅。 嗯， 娛樂電影冇問題嘅，《星戰七》你冇《星戰》，你除非冇睇過頭六集嗰啲睇，冇乜問題嘅。即係我一個好中意《星戰》，覺得呢個就垃圾嚟嘅，唔得嘅。咁但係 J.J. 拍《Star Trek》係 OK 喎，拍好多得，但係即係《星戰》太近我搞呢個故事個。即係成個宇宙咁大，你咩都係拍第七集出嚟咁易拍到咩，大佬？咁當然嗰套《星戰七》就係喺市場生意角度梗係賺大錢啦。或迪士尼咁貴，同 Joss Whedon 買版權， 係啊， 大佬你周大周星周大福啊，都有《星戰》金牌賣，咁你都要收翻曬啲嗰啲 franchise 啲錢冇問題啦。我要翻翻合意義先。咁就係佢好多，即係我覺得呢個導演佢本身佢未係真係可能佢經驗未夠，佢大家喂。唐志業多咗咁大嘅片，大家咁大期望去睇，咁當然會你好多好多沙石會挑剔到佢啦。 喂，但我眼見啲評論係好兩極 嘅。係，有啲就讚到哇不得了啦，都 係冇中間嘅喎。 冇中間啦，係啊。係 啊，好得意喎。 係啊，我算中間嘅啦，即係我覺得誒，所以電影嚟講 OK 嘅，即係咪俾一嚿水睇兩個鐘頭電影 OK 啦。即係所以好多人冇去博，如果博股就冇就冇睇。 唔係，基本上呢度係就小説都唔睇得添啦，即 係。啦，咁你話呢度係咪係咪去到咁差？我又唔可以用到佢好差，但係就都真係其實有啲失望嘅。不過有好多位係可以銜接得好啲，同埋即係我如果我處理呢套戲，其實擺明你有嚟緊好明顯，當然佢伏筆有第三集。咁大佬你唔係諗住拍第六、第七拍落去話電視劇？咁你好似當日譬如當年你 Matrix 咁樣 ，OK 第一集，跟住第二、第三集係好快就已經即係。你話俾我第三集㗎，呢集其實應該俾我做航線，你三集好收手，就係、是、哦上一集好多疑團，唔緊要，第二集有啊，跟住應該話俾好快就第三集，即係唔好又等四年，即係覺得擺明就撞嘢玩，咁你其實三集玩完就算啦，你唔好真係當系列性電影拍。如果你拍十集咁就大件事，即係佢而家好明顯，每一集佢都有伏筆，係要有三啊，都相信肯定會有嘅。第個三係咪又要等好似咁等四年之後先有咧？咁就等到急攤到咁凍。亦都可能中間可能要揾到投資，我明白而家香港拍戲好多時都要即係喂，睇有冇水喉，有冇水肥落嚟，唔係話就咁喂，有錢就拍咁樣。 你冇得同銀行借啊嘛。 係啦，咁可能有呢啲好多因素啦，即同埋都可能佢哋即係當日個 plan， 即係當時航展一大家唔係覺得佢會係。不是说不是不好，但不是说想到个这么大的 project， 可能没有 plan 到，不如我第一集出完，第二集、第三集点，即可能没有，大家都觉得我第一集出来成绩这么好，那亦都预咗留咗个伏笔可以拍的，那就拍第二。但当你有二十，好明显有咁多，一定有啲钱去拍，同埋都想嘅时候，点解啲好似譬如好多戏的大结局都是分上下集噶啦，好似譬如嗰阵时《Hunger Game》啊，《Harry Potter》啊，咁大结局嗰集啊，就算《Twilight》啲大结局嗰集就分上下集噶嘛，分一年后咪出埋第一，咁你寒战咁咪完咗，咪消散，你咪再拍第二啲咯。而你又要留版由第三集，好啦，咁第三集系咪系完咗故仔未咧？當然一啲古仔你要玩落去，你拍十集都拍噶，大佬。 我覺得好難為個寫古仔一個啦。 係咯，咁我覺得呢套即係《寒戰》其實就係幾兩極嘅，就冇乜忠誠。所以我要有啲人可能唔係好知呢個故事，即係呢個 project 嘅背景啊。咁你話呢兩位導演都好新進嘅，其實可能你一下子咁大咁期望咁多嘢抌曬落身上時咧，都係未必係咁容易去消化、去處理得到。好多導演都係第一套戲時好受人讚賞，但係之後大家喂掂呢個係好導演，跟住就佢俾好多錢佢拍攝，就之後嗰啲例子見無數。 咪你啦，錢佢留咗啦。 係咁，但係邊度導演代佢錢嘅？可能啲公司代咗啲導演，新人導演未攞到錢，未有咩 bargaining power， 我要幾多錢先開到戲俾你拍？ 咁啊慘啦， 唔一定有噶嘛。即係咁樣寒戰嚟講，我都算係喺香港嚟講算有啲誠意嘅製作嚟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又我都明白嗰時佢哋又想擺好多有 message 嘅嘢喺裏邊，又要翻有呢個商業角度，咁係咪？更容易處理到咧咁樣，咁但係呢個聽冇理啦，香港票房就好勁啦，內地票房都好似都好勁。 其實你如果放喺個生意嘅角度睇，佢至緊要呢一鑊嘢收到，收到 更加就收到啦，賺曬㗎啦。 咁啊，即係拍三四五六七八集嘅咯。 咁玩落去咁冇，我哋都有呢啲咁嘅製作，咁不如拍電視劇啦， 十幾個鐘頭。 唔係，同埋我都有啲朋友都有啲人講啱，因為嗰內地人睇嘅又因為內地冇香，內地唔係警察㗎嘛，即係香港嗰個 system 佢哋。可能当一个教育电影看都得嘅， 唔系因为你 即系香港，原来香港警察系咁样分制啊，政治咁样，我哋唔系咁样。 因为你将嗰啲制服换 咗做公安咧，個故仔講唔通噶啦。 唔通係啊，所以我咪覺得內地人睇下好吸引。香港係咁㗎，香港警察即係個成個就咁，就可能當一套教育電影睇都冇壞啫。有娛樂性嘅教育電影睇誒，冇乜所謂嘅。我哋又揀首歌聽下先啦，我就整首近嘢俾大家聽下先。呢首歌就嚟自日本呢個樂隊，不過就係用一個法文名，我就個即係我啲法文就真係完全唔得嘅，咁就照個拼音就叫 Moa Dismoa， 就係一隊日本嘅樂隊嚟嘅。咁啊，呢日本樂隊咧就好大名嘅。咁日本其實你都有聽開歌，譬如九十年代好多嗰啲所謂嘅 Visual Rock 樂隊啦，其中有一隊叫 Madis Misa， 就係玩啲好 Gothic 嘅嘢。咁就其中一位成員叫 Mana， 就吉他手嚟嘅，佢嘅 solo 嘅 project 嚟嘅，就玩啲好 Gothic 有 Industry。咁啊，呢類樂隊喺日本都好，即係都幾神秘下，就唔係成日好高調出嚟咁，但係玩啲音樂都幾特色嘅。咁啊，呢類 band 其實就其實佢主要靈魂就係揾只一個叫 Mana 嘅人，跟住佢有其他用好多唔同嘅 musician 去幫佢組合啦。咁呢類樂隊今年十 月23號就嚟到香港，就有一個小型嘅音樂會嘅。咁近年其實香港睇到日本 band show 機會都多翻啲。就都是啲細 band， 但因為大問題嚟嘅啲場地都好危險啦，越嚟越難揾地方做 show。今次就好啲，佢就唔係去嗰度，佢就唔係去嗰度，佢就去 Music Song。咁但係即係其實 Music Song 嚟講，我哋覺得即係有對於某啲樂隊嚟講，其實係個氣氛都係爭啲啦。始終即係香港即係睇 band show live house 係好緊要嗰樣嘢嚟嘅。咁頭先呢首歌法文就叫做 Deus Ex Machina， 即係叫 The God of the Machine。啲法文，因為佢日本好多 band 咯。嗰陣我問佢點解要改英文名啊、法文名，佢哋甚至乎德文有好多。 佢哋好崇洋㗎。 係啊，佢個唔係同埋另一個型。因為真係問咗好多隊樂隊啲經理人㗎，我哋因為嗰啲連啲日本人本身已經係唔識讀英文嘅啲拼音啦，即係啲 佢哋有日式讀法， 係啦，讀唔掂，但唔好你贏啊，你要改啲咁嘅怪名。咁啊，呢隊 band 嚟講都幾有特色，覺得都幾值得睇，因為佢同一般譬如之前大家睇開好話好熟嘅，以前可能熟嗰啲譬如 H Japan 啊、Lunatic Glee 嗰啲個風格又好唔同，同近年好 hit 嗰啲譬如話嗰啲譬如One Ok Rock 嗰啲又好唔同，咁佢哋啲比較係Gothic 啲，咁覺得好，同埋嗰個 Jim Miller 手吉他好勁，佢用嗰啲吉他好靚嘅，覺得即係如果平時唔係好睇慣一般 band show 人，我都值得去攞 experience 睇下。咁能夠帶得嚟香港做演出嘅樂隊，其實我頭先講過，其實個 cost 好貴，呢啲 show 十場九場都要蝕錢，因為真係其實飛嚟又要啲錢啦，咁同埋 即係搞個蝕。 搞一場蝕一場啦！呢啲即我啲即係為興趣繼續搞啫，啲蝕到阿媽都明，都係衰啲講句真係。但都有啲人做咁，但係咁有啲人做賺錢嘅嘢，咁啲世界上邊有啲上邊入掉，邊入掉咧？咁有時啲嘢都緊有啲人，有啲好有熱心嘅人搞嘅。咁啊，即係香港都仲有啲好有熱心搞 show 嘅啲獨立嘅一啲製作公司，即係譬如好似即係拍開咪個皮影啊，希爾真啦，咁成日都即係成日俾人話就嚟嗰度個。政府又要搞嗰啲工廈啊嘛，都唔知做乜 反活化工廈， 都唔知做乜搞，但係佢哋都搞好多 band show， 咁啊上禮拜都有去睇，即係佢耐唔中，因為你即係香港冇 live house 揀，咁日本好、歐美好 live house 文化就好盛行嘅，咁其實有啲 artist 佢個情緒好新人，啱啱出道冇幾耐，可能 live house 唱下多人識，就去啲所謂 hall 度唱咯，乜都 upgrade 上，即係所以我香港有時都好慘，即係有啲位根本上連。內地不如即係北京有一條街叫五營道，裏邊好多 live house， 都話試過睇嗰啲好，你唔知道，我唔知嗰度瑞典定係挪威，我唔知道唱緊乜嘅，好嘈，咣咣咣咣咣，但係啲人都好願意俾一嚿水買張飛入去，可能買兩支啤酒飲，消費三嚿水睇一對唔識嘅嘢。但香港先同你講過計錢嘅，點解喂我俾三嚿水睇個唔識嘅 artist， 我唔睇啦咁樣。所以香港亦都好難去推廣音樂。 咪調轉頭先嗰樣啫嘛，呢啲街㗎出名啊嘛。 就係啦，點解轉咗反而噴即係噴？北京啊，我哋以前好多嘢都禁，調翻而家就有啲空間，佢就好珍惜。即係呢啲有啲好古怪喎，呢啲咁啊好多好古怪嘅歐北歐好南歐喺live house 咧係有 show 嘅，同埋即係啲人唔介意嗰啲，同埋嗰啲 band 本身都唔係諗住去做商業賺錢，係攞個 experience 即係玩 為主。不過如果用 commercial 冇得計咁，但係 live 可能100蚊，唔係我諗100人到塞滿咁，你賣。 一百張飛， 大陸就講咗咁80蚊人仔，一百蚊人仔都講得10萬蚊啫。咁你機票酒店你都計埋場租，你都冇得賺去玩嘅啫。但係啲人都願意都會失敗，起碼都願意都俾100蚊入場，再買兩支啤酒飲，使兩三嚿水去支持。香港唔會，即係有時真係去真係即係 hit 真人睇 show， 幾廿人數呢幾廿人，裏邊可能嗰幾廿人可能有一半係拗飛唔買添嘅， 哇！ 好大鑊㗎，係啊！咁所以佢都好難做，所以香港真係難做。就香港人首先睇衰要計錢，即係計依樣嘢，所以就啲難做啦。呢首歌就即係 God of the Machine 啦，咁即係我哋覺得真係哇！而家即係機械之神，香港就唔係機械之神，香港而家好多部門都淪為咗呢個政治嘅機器啊、打壓啊。咁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同阿周博言都大家傾過，即係譬如廉署一姐嗰個事件啦，即係喂署任咗咁耐又。俾你升正咁走啦，即係大家以前覺得就喂呢啲 suppose 係警局又好法庭又好，呢啲其實唔應該係政治嘅一種工具、一種機器。而家大家覺得係真係已經喂已經連埋一條龍嗰、那個嗰、那個機制啊！ 冇啦，係而家係撐在法院幾時瓜㗎咋？ 法院頭先我哋都講到有時啲危險咁，最近又發覺就係港台又有啲類似咁樣啦，啊佢有個呢、這個。 署任呢個署長啊，阿 陳敏娟。 陳敏娟啦，就係署咁佢好啲，佢未署任一年，署任咗半年都未坐正。咁大家聽講話就係過往嘅一般嘅潛規則啦嚇，應該三個月到就坐正嘅。即上次廉署一姐就應該喂未試過有一年後話俾人得。咁你唔得，我哋話你一年唔得，你冇留你見兩次面試唔得就換噶啦，就一年 之後。係啊，即係佢呢啲係呃街啲人唔識啫。 咪咯， 政府裏邊咁多程序，你要即係去到極端，政府要炒一個人搞好耐㗎，出一萬封信寫幾廿個 report 又要俾佢。 所以你話呢啲署任咗咁耐，都係認為佢唔適應呢個位。 喂，講一句就搞掂。 系咯，因為你唔適應呢個位置，你咪早啲換佢，叫落翻嚟。點解你拖咁耐咧？ 同埋你就算要換翻落嚟，又係要做嗰扎程序噶 ，interview 啊、probation 啊呢樣嗰樣啊，有曬 paper 噶。聽講就係話，因為佢處理港台電視部就有啲唔好聽話，所以咁嘅啦。但大家都明白就係、是，喂，當日佢接手時係喂亞視熄機，佢負責去開機嗰個嚟噶嘛。咁大家都港台話咗，以當時佢哋嘅人手、人力、物力。你政府又咪有冇又未有抌翻嚿 budget 俾你去搞去頂？咁其實係。做得好辛苦啫，港台嘅製作其實都已經幾有水準㗎啦，好多啲視節目啊、紀錄片啊等等，即係港台，因為我以前最初入行就做電視，咁好羨慕港台。譬如嗰陣時，我因為入台就做 TVB， 呢啲嗰啲商營電台，嗰啲商營電視台就可能話 budget 好睇，同埋今日外景可能哇早拍十組嘢翻嚟啦。但港台唔係噶嘛，喂，即係佢冇時限出街 plan 好曬，今日可能外景只係我為咗要拍 location 拍到好，即係人哋 plan 好曬，可能拍曬十三集先出街嘅，所以人哋個 preparation 真係做得好好，所以成日攞獎咯。 嗯， 即係做法唔同，佢唔係拍啲嘢我嚟賺錢，咁你唔同話商營機構就係賺錢。喂，做一個 crew 出去嗰日嘅成本最好就係、是、喂拍到十。早嘢翻嚟最好啦，咁即係講嚟以前成日攞獎，我哋覺得係合理。你有，我相信如果你無線，你好都係俾咁充足嘅時間，即係我哋公司嘅個思維，為咗係用唔好用下用去計錢嚟去行先，純粹用製作用做一個好嘢嘅角度睇，都可能攞到獎嘅。 佢嗰個資源咪大佬就係咯， 即 係 港台演出嚟嘅製作都係好好睇，咁大家就話呢個陳允娟就唔係好聽話，咁同埋都話佢因為接手話好似個 budget。即係好多使好多錢咁，咁冇辦法 你。咁你神又係你鬼又係你。 係咁，你個頂咗亞視嗰個兩條台啊嘛，大佬。雖然你雖然話都冇乜嘢睇，但你都係要使錢噶嘛。你本來冇又冇。 你以為真係攞條線駁過去就有嘢睇啊？ 駁咪就係咯，你駁嘢你都要啲 operate 啲機揾 op 機嘅大佬都要噶嘛。即所以大家又覺得呢啲任命變咗成日都係覺得係好似係受到政府嘅干預，亦都咪咁大家都知道港台都俾人洗好多年噶啦。 系，其實頂咗咁多年，反而倒翻轉。 大家希即係當然政府成日都將即係我估唔會有人唔相信就係、是、喂政府嘅希望將所有呢啲機構、法庭啊、港台啊，警全部變曬啲佢嘅統治嘅一啲機器啊，一啲佢嘅工具。 其實個趨勢就已經發生咗， 發得好耐啦，即係攤在頂得幾耐啫。 係啊，所以我最奇，我覺得回歸十九年最大嘅謎就係點解法院仲未瓜？ 我都覺得瓜瓜地啦。即係某個級數嗰啲啦，未瓜曬啦，即係仲要好彩，因為即係個制度上，我你區域法院唔得嘅，再仲有。 嗱呢個唔驚俾人告藐視法庭嘅，因為有個退休法官寫咗幾篇長文，就係講呢樣嘢。就係、是、你即係佢都覺得話，即係裁判處嗰個 level 係啦， 係出咗問題。但係上到去地方法院就而家係叫做法地區域法院， 區域法院係啦， 即係再上去就好好多啦。 所以咪之前都同阿周雲成都講，就係有時大家都知道，喂，都係過唔入。但係問題就係你好擾民，或者可能佢想淨字幕的 嘥你錢就好啦。 係啦，或者有啲人要搞下你 charge， 跟住你唔得，你預咗你一定可以上訴到，咪甩咯。即係咁，但係你呢個唔係一個呢啲咪係 呢個司法騷擾嚟㗎。 係啦，同埋呢啲好明顯就係一種恐怖嘅一種，即係同恐怖主義冇分別嘅。 新加坡李光耀做嗰啲乜分別啫？嘢嘢，佢係咁一最近告嗰個 Amos E 啊，係啊，即係嗰個就慘啊，真係 嗰個就好多離奇嘅，即係嗰個唔 typical 啲嘛，告佢嗰個方法，即係告佢話唔知咩種族仇恨呢樣嗰樣 ，typical 嗰啲佢毀謗啊， 哦， 跟住咧就賠巨款。咁一係你係走， 跟住又好似罰打騰定咩？佢跟住有一輪又話失咗蹤定點？即係後來已經唔知佢企，而家佢做緊咩新加坡我都真係唔知。 翻新加坡拉埋添啦， 又拉多次啊？ 係啊，拉多次啊！ 真係好大鑊，呢啲真 係。唔係香港，但係咪可能係咁嘅一樣。 同埋亦都係 新加坡都令一個令我，即係我唔知道大家點解唔中啲人唔中意新加坡，我就一般嘅啫， 啲都唔中意。 即係呢件事冇人出去聲援佢個當地啲人， 喺街啲人打添啊！ 係咯，我見到有啲人買 一巴巴咁升落去， 仲話即係冇家教啲添，啲類似係咯。即係嗰個地方你係一個好恐怖，完全係機械人洗曬到新加坡人真係。 唔係，所以咧，我成日都話咧，即係除咗即係極權政府咧， 新加坡 淨 係 有個極權政府就搞得掂㗎。你仲有班中意俾極權政府統治嘅人先得㗎。 新加坡問題可能就係我搞到你又扭住，即係人民上變咗覺得，哎，我生活就 O K， 就變咗後下齋就中意俾人統治咗啦，冇咗自己嘅。 搞咁多嘢做咩啊？唔好阻住我翻工。 係啦，即係佢嗰個心態。所以新加坡，即係我冇去新加坡都好多十年，係好細個屋企人喺嗰度做生意去過，咁都覺得世界新加坡靚嘅，咁幾整齊，咁同埋啲嘢又幾好食。即係將我長大咗，即係自己會揀地方旅行之後，即係冇去過。嗰個我就三四十三十幾年冇再去新加坡，我諗唔到個原因點解要去做乜啫？同埋而家新加坡唔係平好貴。 我有幾次都係去做嘢。 啊、我出差都好多冇，即係我 旅行真係冇去過， 聽講都幾貴下嘅，唔平啊！呢幾年 同香港差唔多， 貴過香港啊！即係嗱，我點解 近幾年貴過唔出奇喎？ 唔止啦，貴 嗰邊好好景喎， 貴過去日本同歐洲添，咪差唔多。 係啊， 點解咧？咁我時屋企人即係我哋都習慣每年去旅行，咁有時覺得啊，即係。新加坡我冇去喎，咁你新加坡平日去有咩玩啫？咁不如揀有賽車嗰個禮拜去啊 ，Formula One。咁嗱，新加坡都好絕力搞呢一個活動嘅。咁 Formula One， 咁亦都佢之前一晚就有好大型嘅音樂節，有好多好勁嘅世界頂級嘅歌手去啊，咁嗰啲，咁覺得咦咁幾好啊！一晚睇完音樂會，但係睇下賽車，即係起碼你去嗰一個平時以前你新加坡邊有嘢玩嘅啫，咁都有個誘因。 而家都冇， 而家都要多呢啲啦，同埋都有咗咩棒球片。场系嘛，啲 shop 乜嘢啦，有啲都 赌场开咗未？ 赌场开埋添啦，咁更加吸引啦。咁我又唔啱啊，咁因为觉得咦去睇 show 咩？哇，啲酒店机票系贵到，哇加埋，哇不如去欧洲好过。 咁 你新加坡你唔玩咧咁多，有新加坡你玩咩嘅？咁啊大佬，佢好贵啊！ 因为 Formula One， 翻嗰个礼拜，嗱搞到好贵，咁即系佢新加坡系变咗贵到，哇咁唔去，咁平时又冇节目。去嚟做乜？咁所以同我冇有因要去翻呢個地方。即係頭先我哋講就係呢個打下工具。新加坡其實就我係幾怕嗰個國家可以，即係到今時今日咁，所以大家好又認同佢，因為哇亞洲幾小龍又好強過，又講到咁中意，但係仍然可以。 而家講緊呢個故仔㗎，新加坡模式就係極權統治，冇民主， 但冇人出聲， 經濟好好。 但點解冇人去反對佢？冇人去？搞即 你好難搞，即係點講啊？呢個係演化嘅結果嚟嘅， 係嘛？ 因為咧，你 主要裏邊啲市民嘈，所以就 你搞嗰啲一係就入咗監獄，一係著咗草，一係俾佢罰錢罰到破產，寧願就要翻工啦，佢揾食 係啦， 都唔出 聲。市民就冇嗰啲市民好驚，完全 我其實 覺 得最得意就係即係兜街打個阿莫斯嗰個，係 嗰單啦， 哇！endorse 個政府 endorse 咁緊要啊！ 即係好慘，變可能就係亦都令到其他類似想出嚟發聲嘅朋友仔都哇話見佢咁慘唔敢啦，咁你咪變咗冇辦法，啲人大家變咗咪就係得佢一個做咗烈士，跟住就收咗皮，唔會再有人嘅諗出嚟。即係新加坡有呢種現象，即係新加坡啲人係咪真係咁？冇感覺咧，對個税個成個環境。 唔會嘅，即 係次次選舉又選唔到，選舉一定係你安要好個家族繼續 衰嘅， 繼續。 你嗰啲地，即係佢哋都有啲類似區議會嗰啲嘢。 有嘅係佢好似好民主噶嘛。 如果你選咗個反對黨出嚟啊，撲街啊你！ 同半個一樣係嘛？ 唔會，咁唔會咁話你嘅，冇人收垃圾啊，路爛咗冇人整啊。是咁樣玩法㗎， 即係新加坡其實新加坡好係細集制咯。 唔係，其實最緊要佢梗係啦。最緊要，我覺得我最想講個警告㗎咋，唔好唔記得，即係嚇。老懵懂當政的時候，或者其實有些 trace 嘅，即係老懵懂係視李光耀為偶像。 係係係係啊！ 佢覺得係香港行新加坡嗰套咁嘅極權，但有經濟自由、有經濟成績嘅一個城市。 咁啊，覺得咁你香港人大家都覺得，如果有我經濟唔係好差，有屋住，仲嘈乜嘢啊？ 絕大部分係。 咁而家主要 你諗下，你咁咪一個事例，而家選舉啊嘛。 係啊。 邊個人因為鉛水呢件事攞過政治資本咧？居然係冇 啊！ 你那些人是可真的覺得很奇怪，即是因為鉛水而受害的那班受害者呢居然不出聲的。 是的，沒有你不提起好像不記得了發生這件事。 我賴了個水喉像還要罰了誰？沒人，沒有官需要負責。 官就沒有水喉像咯。 那你那班收貨在房屋處收貨那班有吃屎的？ 就是咯，就整班官員出來就是說真的就飲能源水 咁樣嘅，仲有你篤佢出嚟，唔係呢個嗰啲樣就好衰添啦。篤佢出嚟爆出嚟嗰啲民主黨黃碧雲嗰啲， 一啲著數攞唔到喎，仲似乎俾隔離隔離啲敵人攞埋 credit 添喎。咩？你話其實我覺得係嗰班客真係好奇怪，即係嗰啲選民係好奇怪 的。係啊，所以今年個選舉都覺得幾有趣，都唔可以話有趣，係個新局面啊嘛。即係都譬如話選舉前又要簽份嘢，咁搞到就真係哇！即係你俾人覺得會唔會喂？即係而家你究竟你嚟唔嚟定到？究竟我唔簽嗰份嘢，我就會唔會取消我參選？而家你政府你選舉股就擺上台啦。 那個、答得好好笑啊！你唔簽唔代表你冇，唔一定代表你冇得選。哇！ 即 係咁都講， 嗰啲嘢好深，即係你聽一節，哇！好複雜，即係你要頂定神，要即係拆開啲字先至去了解到啫。所以你問題就係而家佢話得嗱，啲客源亦都係啦，就唔知即係古古怪怪咁樣。 香港人點解會變成咁噶？ 係，其實你都覺得 點解以前1967年暴動咧，都會出嚟話嚼呢個港英啊咩，成日都會反抗，即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啊！我唔係話六七暴動有咩好嘢，但係今日係純如羔羊嘅。 而家啊，係所以就覺得越奇怪。但係好啦，調翻轉有啲譬如即係頭先我講緊，即係德國受襲嗰家人有少出咗意外，大家好，佢又會好咆哮地哇！佢轟德國政府冷漠。咁香港有政府有幾唔冷漠？除咗派咗入境處嗰幾個人日以繼夜嘅咁去幫你， 唔係嗰個見到啊嘛，見到就差好遠啫嘛。 係咯，咁你即係調翻轉，咁係咪對於即係香港一般人，大家對於即係等於調翻轉，上個禮拜仲都有都唔好慘，譬如話嗰個大陸。嗰、那個旅行團喺台灣撞車，成車有人燒死咗，即係覺得好，即係睇，即係你就將唔中意內地遊客啲，都好慘嘅，即係。 係啊， 開救生門又開唔到， 好驚啊！諗冇管動啊， 但係你又覺得呢啲嘢，又我嘅諗法就係話架車，即係新聞啲公路片影到架車又哇，唔係出煙行成公里，乜你一着煙嘅你唔停低咧？咁聽講就話仲有分零鐘到機場，係咪啲人嗰啲安全意識？其實某程度上我唔係講衰嘢，台灣人有啲人同內地人差唔多嗰種思維，喂，緊要頂埋嗰分鐘就差不多兜支撐啦，差不多兜支撐，頂埋一分鐘咪就頂唔到咪就 一成架燒咗， 係啊，不過跟住因為話。原來嗰啲車成日依然俾人爆開，到救生門上攤嘢，嗰啲車嘅損傷就司機咩？咁司機就自己會暗格咗到個暗鎖，跟住就聽我話，因為有個暗鎖開，所以開唔到嗰道門。 哎呀！ 就推幾推唔到，原來原來唔係，原來嗰啲司機暗格，所以就啲人就話塞曬個救生門度死多最多啲，就因為話驗多車人自己裝到暗格，跟住就跟住嗰啲 裝多有把鎖， 係類似咁嘅嘢。跟住台灣嗰啲旅遊車嗰啲工會啲人話啊，呢個都好潛規則嚟㗎啦，好常見㗎啦。咁係咯，咁呢啲思維好似內地好似喺啲落後國家，印度咁見過，有時有啲唔知有啲咩宿舍啲咩事，一火燭就燒死好多人，因為驚嗰啲工人夜晚偷走，嗰啲人通常去到都係可能係。 唔係你十年八載前，起碼發生過兩單喺珠江三角洲嘅工廠大火。 係啦，就因為鎖曬宿舍鎖曬， 宿舍鎖曬，廠有一次燒廠啊，廠度燒又係鎖曬。 係啦，呢種思維啊，諗印度都試過啦，即係又係呢啲思維就係你唔諗下人命緊要定係你要孭咗上身緊要咧？即係啲嘢諗下喂。同埋諗下會唔通唔撞車？你係咪車神？車神都會撞車啦。仲有方車就係 車神 係 撞車死嘅。 出係 咯， 閃流就咯，幾荒謬就咧。即係所以就有時成日諗嗰啲嘢嘅思維，而家成個世界就係、是、喂，你點解唔諗下出意外啲人走唔到咁點先？咪就係呢啲人就覺得可能心態就覺得就係、是、喂冇啦，我即係講仲係啲好原始嗰種心態就喂豆唔好我要個車啲俾人把個咩話，咪加一把鎖先。 咪人同埋去傾向低估呢啲好少發生嘅事嘅機會率，即係、 啊、 覺得係我唔會發生意外。 而家呢個世界， 燒我車 而家呢個意外唔可能成日，只能成日同阿周慧。 正常人 呢個年代，而家唔係啦，幾奇怪的事都可以發生噶啦。 係，但係咁樣就咩咯？我哋可以轉行搞賣保險噶咯。 保險都保唔到幾多嘢啦，而家 一啲講保到 係嘛？保險係嘛？保險乜都保到。我哋又聽多首歌先。 嚟。 好，啱啱呢首歌就嚟自 David Bowie 嘅最後一張大碟《Black Star》嘅一首《Sue》，or in a season of crime， 即係控告或者係呢、這個這個罪案嘅季節。咁點解揀呢首歌咧？呢首歌就要揀點解咧？就係即係好似都就嚟開始，唔係就嚟開始成日報名緊選立法會啦。咁呢輪就發覺啲。之前開節目有個拉同埋判刑嘅人咧，嗰啲個 timing 就好似即係好切合到呢個季節啦，好似即係嚇，即係好似阿馮敬之就嚇前晚就俾人，應該講昨晚定前晚啊？前晚啦，就俾人拉咗啦。 而家啲新聞太快， 前晚咪拉咗啦。咁今尋日法庭又判咗啦。咁啊，黃之峰啊、羅冠聰啊、周永康呢幾個就係罪成嘅， 押後判刑。 係啦，即係請問叫罪成咗先，定唔知判咩先啦？咁但係即係俾人覺得就個 timing 就哇喺今年即係立法會就準備開始選新一屆啦，亦都所以多。有好多嘅即系啲所谓散兵啊等等嘅一啲新嘅独立团体出嚟啦，咁即系阿罗冠聪本身好似系有份报名添嘅。 佢最搞嘢就系听讲， 我又唔记得佢入咗纸，佢交咗方未，我唔记得咗。 交咗 系嘛？佢又冇签嗰份嘢噶嘛？系咯， 冇签。啊系，佢最好笑嘅就系佢听讲佢九二八当日即系重夺公民广场嗰日啦，九二六啊，佢好似唔喺现场。於是乎就告重呢個條罪就係煽動，煽動 黑手係嘛？ 哇！你唔喺黨，仲唔係你黨？ 你仲係幕後黑手係啦。咁啊，當然係啦，當然佢會唔會就算選唔選到都，即係你都令到佢會唔會而家判刑咁判咗刑的話，佢係咪會喪失佢嗰個參選資格咧？ 其實都睇拖幾耐啊！ 你可以有上訴嘅，咁係一路。 但係如果你選舉完咗。咁可能冇得選噶咯喎， 係啊，所以咪就可能等於頭先講啦，今年你選舉又要填嗰份咁嘅附件，咁到份選而家大家都釐清唔到佢，因為大佬我填同唔填會唔會有影響我嘅參選資格先？因為都而家我哋都而家都聽唔到個好確實答案，即係答案係有定冇。 喂，最新嘅發展係非常之隨時喎， 係嘛？ 因為出 email 問一個候選人，你係咪真心？ 哇，係咪真心？你結婚，你老婆問你係咪真心，你都唔知點答啦，係嘛？ 我都話 啦， 如果咁都係嗰個姓馬嗰個仲粗過我嗰個大律師話咩啊？如果簽咗之後繼續推行港獨，就係咩行使虛假文書啊？係 嘛？ 呢條友佢個學法律學位係咪呃翻嚟㗎？ 即係 第一咩叫推動港獨啊？ 唔係咯， 你都冇清楚定義，我喺度講港獨、港獨、港獨、港獨，咁係咪叫推動港獨啊？我仲推緊呢個字添。喂，咁你咩叫港獨都唔知道？第一、第二，咁應承咗，跟住變心，咁就叫使用虛假文書啊？ 咪咯， 你老尾咁啊！離婚嗰陣時候，我老婆咪去告刑事咯？ 咪咯，好大鑊噶咪就咯。所以今次呢單到到到而家究竟又冇個答案啦。咁啊，徐寶話齋，喂，就算到時你話我真心唔知噶，我申請司法覆核，我申請司法覆核搞一輪，已經搞完都你都選完啦，即已經選完就已經即俾你成個 system 係令到你哋搞到呢班友。一站是隨時是選不能玩的， 令到你麻煩沒得玩，玩不到 就不集的、 或者有時物以成催你還要申請選舉呈請、法庭說、對不起過了秒 即我剛才都即這輪這幾次節目都很強調即經常覺得即法庭都已經變成一種哇他的政治 的機器了即是十分應該 不應該這樣你又很難認為覺得不是這些嘅時間性好似好真係好敏感，咁調翻轉你好多，喂你出境嗰單嘢仲要拖下又唔知彈到咩十月先審啊？ 八月 係咯，就八月 就快啦。 唔係十月咩？八月 十月啊？ 好似十月喎，即係上次即係 上次係審案中案， 上次就案中案咧，然之後而家可以拖到十月啊嘛，好似係。 喂，這個好事，這個都唔夠經典啊！ 即係你 朱經緯攬柒嚟打人， 已經冇啲大檔冇。 唔係咯，我噏錯咗，佢攞碌棍嚟打人。 都好似未立案去跟進，即係立咗案。 仲喺度啲文書來攞緊啊！ 真係好啦，咁你呢啲就好似喺呢幾個禮拜就要突然之間拉嘅拉判嘅判。 唔係佢係拉咗好耐噶啦，不過就判而家判咯。咁 啊，馮敬恩就突然拉啦。 馮敬恩呢個要譴責呢個港大管理層啦。 突然之間， 李國章為首嘅港大管理層。係 啦，咁你個 timing 又好似喂，點解你有啲嘢可以咁快？有啲地又拖咗，哇！大佬超過六百日， 冇嘢噶，我諗 超過六百日咧，仲未 講到口臭啦，都擺仲唔係咁樣算唔算司法公正啊？咁 所以咪就係我哋已經成日覺得就係頭先話啊，其實以為係咪即係法庭啊，有啲仲係可以守到條線 咧、啊， 都有啲，我都覺得有啲 法庭我唔知道，我唔敢講。但係警察係即係警察同埋律政署喺度拖， 係啦，呢個七警啦， 拖呢、這個咪拖朱經緯 係啦。即七警已經係搞好耐咁，你啊，即係 算快㗎啦，有 p r o c 有呢個進展。 但係即 你朱堅偉真係佢咬糧都咬咬個咬長糧都咬 咗一年㗎啦， 咬咗一年添啦已經。 六百幾日啦嘛而家。 係亦都有傳聞話佢好似移民啊嘛。 唔係啩？ 即係好似傳聞話走移民啊，唔知。 即係起足時間嘅雀草， 都大家冇辦法刮得出嚟啦。咁佢咬長糧，咁你即 係。哦，唔係佢走咗可以 追代翻嚟， 因為佢唔可以用幾條，即係唔可以用。可唔可以用啊？公務員條例即係佢犯咗錯 ，cut 佢長俸咧？ 唔知道會唔會咁發生咧？呢啲 唔得噶， 即係佢都咬長，除非你真係好大鑊。咁問題就係如果你搞一輪法庭上，佢首先一樣嘢，首先最後一佢會唔會告一入去？唔係告，會唔會去告都未知。啲係啊，真係講口臭，六百幾日， 真係講到口都臭，真 係啊！即係由政府都會埋馬手，特首都會埋得，仲係不了了之。 而家我哋首先有一關先咯，就係、是、換咗立法會都未過去啦。 立法會就一定會換噶啦。即係所以而家就係覺得就係、是，唉，即係頭先呢首歌就係 Sue， 即係控告你啦。愛的 Season of Crime， 即係一個季節，即係最即係判即係判刑嘅個季節。咁好似啲時間上，即係呢樣嘢其實真係令人覺得，唉，點解會咁咧？ 唔係，同埋又提翻大家，即係 同埋有好多大案，又大家 expect 會快快手手去做，你又拖下，已經唔記得咗 咩 UGL 啊？名長毛可以俾人告公職，係 啦，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係啦。 點解 啲時間？ 點解特首收5000萬唔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 係啦，你即係就算我成日都話，就算最後係告你唔入點好，呢啲好擾民嘅方法，呢啲就令到你覺得就係、是、大家更加咁。唔鋸， 咪司法騷擾咯，咪新加坡成日用一招咯。 係啦，咁唔鋸咁勞氣嘅原因係啦，即係你反我講話你，但係你新加坡就更我覺得更可憐，冇人夠膽出嚟嘈。不過香港你嘈， 其實好多人想移民嘅，即係移民喺香港走啊，係即係新加坡走，新加坡人嚟。 我以為啲我係移民喺新加坡添。 唔係，即係以前做跨國公司有啲新加坡同事啦，即係啲話題就係移，即係好興移民去澳紐，係 咪咧？點解咧？ 用英文啊嘛，都係。 啊，咁係，係因為始終係我英文，同埋嗰啲地方就比較生活指數唔係話去到高，可能個新即移民嘅門檻冇咁難度，係咪咧？ 當時係啦，而家唔知啦。 而家就唔知啦，係啦。 我冇打過， 好耐。以前亦都調翻轉，啲人好行去新加坡嘅。 唔係我哋回歸之前，佢咪請咗個 plan 俾香港人㗎嘛，整咗 scheme 俾香港人。 嗰啲人覺得好， 其實係攞個逃生門啫。咁同埋即係同啲英國佬嗰啲， 嗰陣可能係新加坡個門檻冇咁高都唔定啦。嗰陣時可能 你稍微即係有個錢啊，或者讀得書多。都可以去到專業人士嗰啲。 OK， 因為真係冇乜諗過，即係新加坡其實表面睇，哇，好似樣都好，其實喺某個方面，你啲人係唔出得聲嘅。所以我去即係當然，即係我主要覺得係好少去玩，就係、是、哇，咩？即係細個成日聽到就啊咩唔可以食香口膠啊，學生唔可以飲可樂啊，咩乾炒牛河因為即係空氣污染啊，即係唔可以室外點樣？即係你遇到呢啲咁 minor 咁辛苦嘅都管，咁你同即係睇你同即係共產政係管轄嗰種嚴格嗰種哇全部。全線監控嗰種感覺有乜分別咧？即係新加坡人其實同生存喺貼網國家冇分別嘅。 唔係有個細個嗰陣時有個 你 Facebook 講嗰兩個嘢就俾人 jail 咗啦。 即係嗰陣時有個先生講， 大陸唔使驚，但 Facebook 入唔到佢，唔使驚。 就用呢個 block 咗，然之後出嚟冇得玩。 佢有個土炮 Facebook 噶嘛，不過唔記得，自己唔知留唔留。 土炮 犯否？不過而家唔知有冇啦，唔好理佢。唔係以前有個先生 A4 噶 ，A4 噶，好連呢啲顏色啊 ，layout 係一 Q 樣嘅，係 OK， 唔係用藍色嘅，用綠色嘅。 OK。 唔係以前有個先生講過個比喻，好鬼好笑。但當然佢咪講緊佢哋比喻先啫。係，咪一個講法就係、是，即係你呢一個人，你睇佢中唔中？你覺得你點樣估佢有幾中意自由咧？就睇佢中意香港定中意新加坡。 咁有趣？ 嗱，呢個你記住係20多年前嘅説話 啊。係。 嗱，啲人成日話去到新加坡，井井有條啊，好乾淨啊，成。 係。 香港咧就粒粒亂啊，間唔中轉個彎有好多垃圾啊。如果你中意香港嘅，依然你欣賞到嗰種即係混亂中嘅秩序， 係咯 嚇你，即係呢啲你係中意一個比較中意自由嘅人，中意新加坡嗰種整齊。 新加坡我呢唔係整齊喎，係監控管理曬所有嘢。 個結果咪就睇落好整齊咯。咁當然最荒謬嘅嘢就係唔好講係邊個啦，即係呢位老師佢而家係非常之建制啦，係 嘛？即係所以就話其實。即係你亞洲區嚟講，其實即係相對點解即係哇，啲人咁向往日本，所以日本嘅移民政策都咁難去到移民咧，有道理。 日本第二樣嘢啦，即係我諗日本人 即日本都有吸引是近十年啦。我成日諗， 即日本是很歡迎你嚟旅遊啊，去玩啊，但係又唔係好歡迎你去。 不歡迎外人嚟 移民， 有移民嘅。咁我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即係讀書，以前讀書，即係中國同埋日本都係差唔多時間開始西化，開始現代化。 係啊，係啊。 咁中國行咗呢條路，我哋今日即係仲經歷過好多好奇怪嘅事。但其實兩個國家都唔係特別好順嘅條路，另一邊就喺度打仗，打到嘔啊，成。咁 兩個地方都成好多天災啊，都係處於一個都唔係穩定嘅狀態啊。 咁你好啦，佢起碼喺今日睇日本人。即日本人，你是覺得他是文明 civilized 很多的， 是 即是回到你搭過深圳河，是有時啲嘢都係冇乜安全感嘅啫。 係，即係日本人有時都即係日本人都做咗年嘅，日本人有啲好固執，到而家都仍然係覺得喂時代進步咗㗎啦。但係佢可能就因為佢哋仲係好堅持佢哋嗰一套嘅一啲嘅諗法，所以仲維持到佢。即係譬如韓國人就係我就好唔中意同韓國人做嘢，韓國人做嘢即係唔係好講信用啊，又唔係好精神啊。咁韓國人有即係好野蠻嘅，咁所以就咪呢幾年韓國人到可能即係就講潮流行音樂啦，喺亞洲已經插到就好犀利啦。日本就耷曬， 整容技術啦。 日本本身嘅內部其實啲音樂嘅水準冇低到，咁只係覺得。他們我不出去賺 東波達去買出來， 我不出去賺外匯沒份騰，我內需都生活得，但韓國不是哇要國家要推你出去推你出去要賺錢要紅，這個因為政府有份推舉，可能韓國要這樣令到人覺得我們韓國已經是即是一個進步了的地方 shop 咁嘅嘢啦。 佢哋應該係有國策，即係有 policy。 有國策，有國策， 有 policy。 即係大家都有，亦都有人話啊，點解香港你政府唔幫我哋啲歌手啊嘛？即係譬如韓國聽好多啲，啲歌手出嚟時，政府會個旅遊局話定係會幫手推啦。同埋講你出外做都係個税項好會好低 shop。咁你咪有因令到啲國嗰啲大公經人公司會想將佢啲歌手推出去。呢樣嘢啦，咁同埋你另一個問題係香港覺得個水準有幾多個推得出去咧，亦都唔係話即係特別。 聽講有亞洲老闆做過一啲工作，或者其中一種工作就係將嗰啲就係呢個操控電腦，將啲音執翻正佢。 呢啲我哋都呢啲喺我哋以前經歷做嘅歌手都做過不少噶啦，就唔好開人名啦。呢啲就真係 唔開得噶，呢俾人斬。 係啦，即係呢啲就阻人名啦，即係大家上網睇。好啦，喂，唔講唔覺，即係時間又去到十點，就時間差唔多咯。今次咁就今日唔該曬楊師傅啦。 唔該， 係啦，咁就睇下你幾時得閒又上嚟幫我哋吹兩嘴。我又知道你忙緊，你啲有啲 project 要忙緊。 係啊，我其實今日閉緊關啊，我一嚟到咧個人唔係好清醒啊。 係啦，唔緊要，好啦，咁啊唔該曬，咁啊我哋睇下下個禮拜個陣營。會是怎樣，大家想知道我們今天播什麼歌，我們稍後會 update 那個 song list 給大家，好，麻煩楊師傅， 好，拜拜 拜拜。